会议。他的记者表示，美国确诊病例全球领先，是因为病毒检测比任何国家都多，因此他视之为荣誉徽章。英国广播公司引用牛津大学一项数据显示，美国虽然是全球检测数量最多的国家，但在人均检测方面并非世界第一。数据显示，美国在每1000人接受检测的比率低于冰岛、新西兰、俄罗斯和加拿大等国家，在全球排16位，领先南韩。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与其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本港以南海域。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气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和周五，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25点，升39点，总成交金额25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3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44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434.6，升4.6；阿里巴巴210.6，升8毫；小米集团12.78，升1.2；中国移动56.2，跌7.5；美团点评127.6，升1.8；友邦保险71元，升6毫；周黑鸭3.9，系跌2.4；中芯国际19.56，升2.4。中国平安79元，升4.5；平安好医生99.95，跌1.05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512，瑞士法郎7.994，澳元5.078，加元5.567，新西兰元4.732，欧元8.4828，每百日元对港元7.1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0597点，升163点。港金现价报1613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7.98美元，卖出1750.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啊，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日兴田村有交通意外，严重挤塞噶，咁车龙好长啊，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出口，咁亦都影响到咧东九龙一带嘅多条主要道路啊，差唔多接近瘫痪噶，咁因为呢一个交通意外影响到啦东九龙一带交通咧接近瘫痪啊，多条龙尾噶，咁先讲比较长嘅车龙先啦，观塘道去到将军澳道都受影响。龙尾咧排到去龙翔道，你谂下几远？由观塘道排到去龙翔道啦，近星河名居。咁另外，伟业街去油塘近顺业街嗰段咧，亦都开始塞啦。龙尾排到去德福花园，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挤塞，龙尾排到去联合医院。太子道东去观塘挤塞，排到彩怡花园。牛头角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嗰段开始塞啦，龙尾就伟业街。宝林北路去坑口，近住翠林路一段挤塞，排到康盛花园。咁清水湾道去翻清水湾啦，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打鼓岭新村噶。咁同大家再重复多次挤塞嘅地方啊。咁最主要咧就系由于近住兴田村有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入将军澳噶。咁而家一截个车龙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排到上去观塘绕道啦，近住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出口。咁即系影响埋观塘绕道去东隧啊，去油塘方向噶。咁另外亦都影响到啦东九龙一带嘅交通啦，包括主要干道都塞车噶。观塘道去将军澳道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近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喺德福花园。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塞到去联合医院。太子道东去观塘道，排到彩怡花园。牛头角道去油塘近淘大花园一段塞，龙尾喺伟业街。宝林北路去坑口近住翠林路一段挤塞，

系你系圆 嘅。我圆咗之后，咪到你哋啫嘛。嗱，睇下几时轮到你哋啫嘛。 真心问嘅，惊唔惊？嗱，讲俾听众知系乜嘢啦。 发生咩事 先？我哋之前咧都讲咗噶啦，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two 咧，即将喺下个礼拜。嗱，其实我哋日子未讲嘅，下个礼拜咧，大家就会听到我哋声音嘅版本啦。咁我哋都要时间剪接嘅，所以今日我哋咧完咗节目之后咧，就会有我哋第一集嘅嘉宾嘅访问要进行录音。 嗰个嘉宾就系近在咫尺，远在天边。 而家喺度拨紧线啊，扮冇嘢嘅桂花田啊。 佢今日因为知道咧，我哋都会影少少视像嘅版本出嚟咧。哇，佢精心挑选咗。我今朝一见到佢话，呢件就 系 你哦，新衫嚟噶。点解你有能力将件新衫着到咁似已经着咗一排嘅？ 你唔好讲呢句说话啦。 系你帮我解 嘅。其实唔系啊，其实礼拜日佢同我行街嗰阵时，佢已经特登 dress up 过，佢都系着呢一件衫啊。 你话新衫？ 新衫啦， 着咗两次啦，都起码 都系第二次啫。 但系点解呢件衫会着得咁有嗰种？我哋系咪可以咁样讲？ 沧桑嘅味道。 好 vintage 嗰个复古嘅风味， 人哋嗰啲色系咁样哑色噶嘛？ 唔系噶， 你出去嗰个铺头去睇下。 我唔加入 啦，即系你头先问我有冇咩担心嘅，可以有啊，因为咧喺一啲好不即系未知嘅情况， 尚未 事业，唔系啊，一来未事业啦，咁跟住咧 咩未事业啊？ 我话未知，尚未事业。 哦，系咩？ 系啊， 即系 佢而家乱咗， 乱啊！ 佢连歌词都 get 唔到啊！而家真系， 唔系，因为我都话讲咗，我哋要守规矩，冇睇到啲听众问题噶嘛。 系啊，即系我哋都 即系呢个不安，其实都几啰啰乱嘅，你哋明 啊？ 喂，但系正系听众嘅问题啊，难道我哋两个冇自己准备问题嚟问你嘅咩？你觉得听众嘅会难度高啲，定系我哋两个已经识咗你咁多年，真系咁样坐低嚟个心情剖白嗰个问题会更加吓出色？ 唔系特别你知啦，我掌握佢几多唔同。同嗰啲嘅歷史啊、朝代啊、黑歷史啊，唔係佢歷史冇好過嘅，所以我認識佢歷史都係衰嘅。 係啦， 我諗住啊，一間出邊張牌咧，你想我打紅中白反定發財咧？真係哇！ 真係咧，其實真係識同你識咗十幾年嘅咯，又 係啊， 真係好犀利。 我咪唔好再揭開個罩喺度再潑咧，呢個動作真係 好 核突真 係。其實你要講清楚嘅，聽眾聽嘅時候仲核突啊！你頭先講咗唔好揭開個罩喺度係咁潑。 係啊， 咁咩罩先？ 口罩。 對佢嚟講，仲開有啲咩揭啫？ 我唔知啊，口罩要戴好佢啊嚇。 係咯，OK 啦，所以咧我哋都緊張嘅，我哋都拭目以待啦，因為我哋尋找快樂的人咧，我哋會陸續有來啦。我哋碧公園桂花田之後咧，係啦，我哋又會我哋電台嘅同事啦，我同阿祖，我哋大家都會咧拋。交个身出嚟嘅， 咪就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呢个时候 应该系问你先嘅， 唔使问我先嘅，系啊，问都啊，如果要问我先嘅，就问佢先啦。嘟嘟 嘟嘟嘟嘟，我唔知佢系边个啊， 听唔出咩？仲系 唔系啊？你一冇一个音系啱嗰首歌啊？ 你嘟嚟听下。问我故事有几多？问我被哭算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付出，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承受结果，面对世界一切，那又如何？全心保全真的我，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面对世界一切，哪怕如何， 清楚，我但求能够一日去数清楚，愿我一生去到终结，无论历尽几许风波，我仍然能够讲一声我是我，我仍然能够讲一声我是我。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嗱，咁啊，曼德拉讲过。朝头早唔食早餐会摧毁一个人嘅一天。 黎明都讲过， 系 黎明系黎明 早餐。 我话你听，黎明嗰句唔系黎明讲嘅， 系咩啊？ 其实你讲黎明嗰单系 fake news 嚟嘅，黎明嗰句系曼德拉讲嘅、 啊。你肯定？ 只不过大家误出版本，转载错咗。其实黎明嗰句系曼德拉讲嘅。 咁样 可以空肚食早餐嘅， 咁样 系啦。而曼德拉又曾经讲过，我同摩根菲曼。不是同一个人来的。 我觉得你错。那句说话是摩根菲曼。 是没错。是摩根菲曼讲过。但是人又误以为是曼德拉讲过。所以我告诉你，其实光辉岁月都不是唱给曼德拉听的。 你知不知道是哪一个唱的？ 其实是。 我唱的。 又没那么黑，是不是？应该都是摩根菲曼唱的。哇，我想突然间大家都要听这个交通消息特别报告。 先讲个天气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 雷暴警告刚刚生效了，去到今日的中午12点钟，雷暴警告12点钟。 是特别的交通消息也要跟大家分享的。将军澳道往将军澳方向，近住兴田村有交通意外，严重挤塞，龙尾咧去到观塘绕道近大老山隧道九龙出口。哇！我睇到都呆 啊！绕道到大 我读多次第一句先啦吓。嗱、将军澳道往将军澳方向近兴田村咧系有交通意外，严重挤塞，龙尾真系去到观塘绕道近大老山隧道九龙出口啊吓，亦都影响到。东九龙一带多条主要道路是接近瘫痪的，包括有观塘道往将军澳道是挤塞的，龙尾就去到这个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往油塘方向近顺业街一段就挤塞的，龙尾就去到德福花园，而九龙、牛头角的牛头角道往这个油塘方向近淘大花园一带也是挤塞的，龙尾就去到伟业街，大家就是尤其是住在东九龙方面的朋友特别留意着这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吓， 系啊，哇！呢个犀利吓，嗱，呢个特别消息咧系由黄耀祖话俾你听嘅， 肯定冇错， 啱啱新鲜热啦，系啦， 由交通部嘅同事交呢个消息俾我，喺个资料嘅出处嗰度咧，我对交通部嘅同事非常之有信心。 系啦，咁讲翻呢一个摩根飞马， 唔系咁，你真系讲事实嘅， 系啊，讲紧曼德拉，咁啊，因为琴日咧，哇！我覺得咧，突然間，琴日成個香港咧係好有國際視野嘅，真係 international 咁樣咧。 你肯定個個都有，如果有啲有國際視野，唔應該講錯嘅喎。 唔係，點解我話好有國際視野咧？起碼 我想信錯人啦，嗱， 信錯 啫 嘛，係啦，起碼咧，琴日咧，大家咧大大細細嘅社交版面咧，全部都係。不是摩根菲曼就是曼德拉，不是曼德拉就是摩根菲曼，再不是就他们两个就是摩根曼德拉。 大家在玩对 是啦，玩对比 是 啦 ,photo hand, 捉错处。总之突然间还要个个都不停在引述曼德拉的名言，昨天有些 fan 打来他都说顶不顺，一打开个 Facebook, 我分不到哪张是真哪张是假。整 整下变成捞乱了。 还要个个都跟你说曼德拉金句，他说究竟哪句才是真的，全靠 我哋行政长官，佢就带领我哋咧，真系全靠佢。佢带领我哋咧，就喺即系见记者嘅时候咧，就引述咗佢话已故南非总统曼德拉嘅名言。 系 系啦， 嗰句名言咧就叫做教佢咁讲嘅，佢就话即系当然译咗做呢个广东话版本啦。佢就话教育崩溃足以摧毁一个国家，就系琴日啊，我哋嘅特首咧就咁讲咗嘅。佢就话呢一句咧就由南非嘅前总统曼德拉嘅一句说话嚟嘅，就直接勉励大家。或者話俾大家知呢件事， 所以我哋 有錯嘅。 所以佢話佢一定會為呢個教育把關，就特別針對呢個中國文憑試歷史科啦。咁樣好啦，咁咧你唔好理佢究竟對歷史科做咗啲乜嘢，即係究竟呢個教育崩潰咧係講緊由邊一度開始？我哋唔好理啦。 我哋都唔討論。 雖然大家心中有數都知道嚇、如果真係崩潰，我諗應該係嗰度崩潰啦。唔緊要，最緊要係。呢句说话咁唔系曼德拉讲噶， 系啊，因为咧有翻查咗超过1500多篇啊，曼德拉演词嘅资料库、名言书籍同埋作品，都系冇呢一句嘅。嗱，呢个资料咧就话嚟自于曼德拉基金会2020去咁讲嘅。 系啊，因为咧佢劲到咧，点解我话香港突然间好有国际视野咧？直情啊！曼德拉基金会都要越洋啊，发个声明就话：诶，唔好意思，你搞错咗。 咁犀利嘅咩？ 曼德拉冇讲过， 我哋讲咗句，同埋因为我见到咧，大家 fact check 得好快啊。 系啊，因为真系要 check 下嗰句说话系咪真系嚟自曼德拉噶嘛？ 唔系，但系嗰个问题系，其实曼德拉佢真系一位咁知名嘅政治人物啊，系咪？佢讲过咁多咁感，佢其中一样好特色或者特别嘅嘢，就 系 佢嘅发言啊，非常之有说服力，好 powerful 噶嘛，系咪？咁多咁精彩嘅发言。我咁快又 fact check 到，我真系冇讲过呢一句。 系啊，因为我谂咧，大家都因为呢句咧有出处啊嘛，俾人哋知道咗咧。本来以讹传讹就话咩一间大学嘅校园嘅门口， 传俾边一个讹啊？ 我中意头先你呢个中文词， 系咪啊？ 枉我哋上咗不枉我哋上咗咁多堂停课不停学， 我啲中文终于有 进步。越好以讹传讹，哇！真系 系啊！我头先都谂到啊，咦，系 点写啊？正确，我哋不如即刻教翻啦。言字边个讹啊？定系女字边个讹啊？ 就算 而家香港得一个鹅。鹅噶咋，净系得女子边个个鹅噶啫，应该。 哦，冇嘢冇嘢，日鹅夜鹅啫。 系啦，我讲紧我妈妈或者阿田， 系啦， 写到日鹅夜鹅。 系啊，所以琴日都有个新英文名啊，佢话曼德拉英文名应该系 Mother 拉啊 ，Mother 系嘛 ？Mother Mother 拉啊 ，L I E 添啊，即啊呢个都译得几好。 唔系，我真系认真嘅，我会觉得咧，即系喺呢件事情咧，虽然系即系讲错嘅， 系 咁，但系问题系咧，即系都睇到啊。真係有時自己都要做下啲功課，係咪？即係我唔知啊，即係咁講。 我覺得啱噶，但理應咧個功課喺你出錯之前做咗， 係 而唔係出錯之後兜。 冇錯， 我有呢個感覺。不過後屘咧，其實咧，香港行政長官辦公室咧之後咧都有走出嚟誒講翻幾句説話嘅，都知道咧今次引用錯誤咗，咁就話如果有引起任何嘅誤會，就表示歉意咁嘅。 係啊，嗱，不如你講翻咧曼德拉咧，佢係真係即系你应该咁讲，你唔可以怪啊特首啊，因为咧曼德拉咧佢本身呢个名词咧，佢就往往同一啲不可思议啦、以假乱真咧系混为一谈嘅。 系咩？我又唔知。 你有冇听过曼德拉效应啊？嗰阵时 啊，有，但系咩原因？咩嘢？ 咩现象？ 系啦，我都系净系听唔透一句。 曼德拉效应咧，嗰阵时就系话大家集体对于一样嘢咧有一个错误嘅谂法。即系譬如咧，大家会觉得就话。唔係啊！我明明記得咧，其實佢係有出席過呢一個場合嘅，即係大家咧集，即係喺個集體回憶裏邊咧，佢會記住。譬如舉例，可能大家就會話咧，你記唔記得咧，皇馬嚟過香港踢足球咧？嗰陣時咧，原來碧咸咧佢係剃光頭嘅咁樣。咁大家咧明明嗰陣時碧咸咧佢係長頭髮嘅，但係咧佢話係啊，我唔知點解我都記得咧，碧咸嗰陣時好似係光頭嘅，我都記得有呢件事啊。咁咧佢話咧，但係呢件事 skin head 唔係光頭， 唔係即係意思係短頭髮啦。但其實呢件事係冇發生。 好介意㗎啲有肉， 唔係啊。 sorry， 嗱呢個嗱點解我要更正咧？呢個就係咪一個錯誤嘅資訊？ 唔係 ，OK。 skin head 同光頭唔一樣啊嘛，即係你有冇引用錯誤一樣啫嘛。但係我哋應該要保持住就一個啱嘅資訊啊嘛。 係啊係啦，但係佢話咧，好多人咧就會認住就話唔係，我真係記得咧，我見過嗰陣時碧咸咧，佢係 skin head 嘅。咁佢话咧呢一种咧集体大家都睇错， 系， 然后直情将嗰种睇错当成系真相，就被誉为咧系呢个曼德拉效应。咁咧跟住有好多例子，譬如咧佢哋话之前咧有人举咗最近一个曼德拉效应咧，佢就话成成嗰只咧唱这歌啊， 系 嗰 Generation X 定系 Generation Next 啊？ 唔系啊，佢话究竟咧嗰个系话嗰个系咩话？ 咩啊？我抄翻先。 你话嗰句歌词系咪？ 系啊， 究竟系 Generation X 定系 Next 啊？系啦，佢话咧大部分人咧都系听咗咧话咧话唔系，我听到 Generation X 咁样。 系啦 ，Next Next。 系啦，但系佢话喂唔系，我歌词系写咗 X 嗱，所以咧佢话有好多即系唔同嘅呢啲所谓曼德拉效应咧系会出现过噶，即系大家咧集飞城市咧。對，你會信咗嘅喎。 咁即係話多人講咗之後咧，就整下將嗰件事變成事實啦。 咁所以好有可能咧，其實只不過係阿特首，佢中咗曼德拉效應。佢話唔係佢講嘅咩？ 我明明聽過， 好多人都係咁樣講。 我明明記得係佢講嘅喎。嗱，真係唔出奇。即係所以可能係會係會咁樣。 佢又冇咁講過呢句嘢。 係啊，嗱，譬如咧，歷史上面好出名嘅話咧， 揾錯咗。 譬如比卡超咧嗰只公仔啊，究竟佢尾巴有冇黑色邊嘅咧？ 佢耳仔有啫， 尾巴呢？ 尾巴应该冇嘅。 我见到有 嗱嗱嗱，你又嚟啦。 系啊，真系有过喎。嗱，虽然我对于呢一只嘅卡通人物系唔 系 好认识嘅，但我一定有见过佢有，定系背脊有啊？死咯，我都唔知 啦。 呢个原来就系其中一个曼德拉效应咧。 系。 是冇的、原来是纯黄就是曼德拉效应咯。其实你是不会见过的，因为他说真实的图片是冇的。 因为你会 被啲血清，我想清楚身里面的毒素。 所以我哋不要再怪错他了，他是中了曼德拉效应，以为所有名言都是来自曼德拉把口讲的。所以我哋现在我哋用曼德拉的名言总结这一节，我哋现在要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乃报道新闻。在台北，蔡英文总统宣誓展开第二个任期，随后发表就职演讲。在两岸关系部分，他表示过去四年尽力为两岸和平稳定做出最大努力，未来会持续努力，亦都愿意和对岸展开对话，为区域安全做出更具体的贡献。他重申今年年初当选连任时提出的和平、对等、民主对话，并以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事务，维持台海和平，但不会接受北京当局以一国两制矮化台湾，破坏台海现状。在安全议题上，蔡英文提出改革防卫事务，包括加速发展不对称战力，今后又会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各个区域合作机制。蔡英文又宣布，立法院将会成立修宪委员会，就制度、人民权利、各项宪政改革议题充分对话。通讯事务管理局就香港电台其中一集头条新闻香港台发出警告。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主席莫乃光表示，通讯局的举动是超越判决的范围，投诉明显有政治意味，外界都会认为有关的裁决是审查工具，制造白色恐怖和寒蝉效应，不单对港台，对香港整个传媒生态都非常负面。他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本港言论空间收窄，节目制作人和主持有很大影响，忧虑几时会超过红线。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成员容海恩就认为，通讯局向港台发出警告是正确，应该要有惩处，港台都需要承认。他表示，头条新闻在没有任何的实证之下，根据偏颇报道制作夸张失实的内容，哗众取宠，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不认为言论收窄，他说港台是政府的媒体，需要受到不同约章规范。他认为讽刺式的节目可以有，但未必是港台可以做得到，因为有约章规范需要持平，不应偏颇。巴西单日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升至破纪录的1179人，累计近18000人死亡，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7408宗，亦都破单日新高，累计超过270000人确诊，是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全球第三多确诊病例的国家。总统博尔索纳罗表示，临时卫生部长会在星期三发布新指引， 福大抗藥疾藥物強氯灰的適用範圍，以治療新型冠狀病毒。又說自己93歲的媽媽都隨身攜帶一盒強氯灰。博爾索納代一直反對實施限制措施，認為會嚴重損害經濟，他處理疫情方面受到批評。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正是考慮對巴西實施旅遊禁令，又說正是協助巴西應對疫情，包括提供呼吸機。加拿大和美國同意再延長關閉兩國邊境30日至6月21日，禁止非必要的旅行，以應對新型肺炎疫情大流行。兩國在3月18日宣布關閉邊境，4月時延長過一次。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形容再次延長關閉邊境非常重要，目的是確保兩國人民的安全。又說國內很多地區領袖都支持政府的決定，當局會繼續留意全球其他地區以及周邊的情況。天氣方面，預測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下週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明日和星期五，初時有大驟雨及狂風雷暴，週末期間驟雨減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19点，跌69点，总成交金额37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8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22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35.4，升5.4；阿里巴巴209.2，跌6毫；小米集团12.76，升1.2；中国移动56.35，跌6毫；美团点评127.9，升2.1；港交所263元，跌2.2。中芯国际19.34，升6仙；中国平安78.5，跌5仙；盈富基金24.55，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79，瑞士法郎0.97，加元1.392，人民币7.105，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5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20,584点，升151点。港金现价报16,13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6.84美元，卖出1,749.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最挤塞嘅地方啊，就喺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方向，近住兴田村嘅交通意外咧，喺10:30就清理好噶啦。咁但系仍然系严重挤塞啊，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彩虹村，咁亦都影响到东九龙一带多条嘅主要道路咧，都系严重挤塞噶。咁包括观塘道去翻将军澳道挤塞，龙尾喺德宝花园；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喺德宝，龙尾喺德福花园啊。牛头角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伟业街。咁另外咧，宝林北路去翻坑口方向，近住翠林路一段挤塞，龙尾喺康盛花园。宝林路去翻坑口方向，近住马油塘村一段挤塞啊，车龙排到去宝达村。清水湾道去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喺碧屋对出噶。咁重复多次啊，就系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方向，近住兴田村嘅交通意外咧，10:30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系严重挤塞啊！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彩虹村，咁仍然影响到东九龙一带啦，多条嘅主要道路挤塞，咁包括观塘道去翻将军澳道挤塞，龙尾喺德宝花园；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喺德福花园；牛头角道去翻油塘近住淘大花园一段挤塞，咁车龙咧就排到去伟业街噶。咁喺宝林北路去翻坑口方向，近住翠林路一段挤塞，咁龙尾喺康盛花园对出；宝林路去坑口方向，近住马油塘。 村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宝达村。清水湾道去翻清水湾，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啊，排到去碧屋对出噶。咁揸车人士，请你继续保持忍让啊。隧道方面啊，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码头围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浙江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天光道。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和斜村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方向沙头角、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以及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啊，好闷啊，好想去第二度玩啊！ 周身行旅行人发作，疫情底下想飞又怕飞，不如先跟我哋眼睛去旅行啦！电视节目《周游列车三》，带你乘坐火车由瑞士到特尼斯，从哥斯达黎加到马达加斯加，沿住铁路探索不同风景、不同人情。听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风头火势，我呢个拍档近排都好多嘢喺个身上面出现。唔知佢用啲咩方法去减压？究竟佢有几多个树窿可以俾佢？哎呀，讲完又讲，等佢可以吐一口气咧。系我呢个时候我都知道佢好需要我哋，好多需要我哋嘅支持佢。我哋系边个啊？佢咪曾志豪啦。 是啊，其实呢我由琴日先知呢我真係几鍾意讲嘢㗎喎。我琴晚呢半夜忍唔住呢就落咗去呢自己喺啲社交平台度呢做咗个 live 啦。咁我开头諗住讲两句呢等自己尽诉心中情呢好似白姐姐咁就算数啦。点知所谓讲两句呢我望一望嗰个时间。哇 ,54 分钟。原来呢我就咁呢喺度讲咗54分钟嘢。直至呢嗰啲 live 上面呢有啲互动嗰啲网友就话其实你使唔使饮杯水先啊，你好似冇停过。我相信佢係隐藏一个信息，就係话你可能嘴角呢有啲白泡出出嚟啦咁样。啊，原来 OK 㗎喎，我都可以挨到咁成个钟，厕所都冇去添啊。所以原来呢只要你专心呢真係厕所都唔使去嘅。我琴晚呢自己抒发完之后呢哇精神爽利啊。我想分享今日我搭车回到公司的一个自然界的奇遇，你当是听寓言故事又好，你当是听一个交通现象都好，但我要强调它是真的曼德拉很多，是真的，是真人真事发生在我今天身上，不是我作的，因为我作都没那么厉害。我想说就是我今天揸车出来的时候，望一望我倒后镜例牌看看隔离有没有车的时候，咦我为什么有些疑物在上面，望一望有嚿嘢喐下喐下嘅，喺我倒后镜上面，我个车上面嘅倒后镜竟然有一只草蜢， 嗱，你唔好问我草蜢同蚱蜢同埋蟋蟀嘅分别啦，我谂系草蜢嚟噶。嗰只绿色嘅草蜢咧，佢就咧钳咗喺个倒后镜个镜身上面咧，咁啊搲住唔喐。咁嗰阵时我个车咧就已经出到去停车场噶啦，咁我冇办法停低去赶佢噶，咁我唯有同佢讲声：喂，祝你好运、哦，即系我已经喺马路上面啦，我冇办法可以即系避免噶啦。咁我就继续揸车啦。咁啊一路行驶正常车速，个风咧就一路系咁嘘嘘嘘，我个车又唔系咩流唔流线型。风咧就系咁吹，嗰只草蜢、蚱蜢定蟋蟀咧，佢就搲住嗰个倒后镜咧，佢一路咧我真系睇住噶，佢本来咧就系企喺个倒后镜咧有少少平台嘅位置度咧，都仲即系吓四只脚定六只脚咧企得几稳阵嘅。咁点知咧过咗阵咧吹下吹下咧，佢开始咧我 feel 到啊，我真系不停望镜啊嘛，佢成个身咧就贴住咗个倒后镜，直情系咧随风飘扬咁样咧。哇！咁但系佢找得好实下噶。我一路揸上高速啦、小路啦、唔同嘅路速咧，咁我全部都系70啊、80咁样咧。我望住佢真系咧吹到咧，我想话佢真系面容扭曲啊！因为咧你见到佢本来几靓仔嘅个样，但系吹到咧有啲歪嚟歪去啦，我心里边咧有啲不忍，我就唯有咧讲声就话嗱，阿草蜢唔好意思啊，真系我尽能量咧，我就即系再行慢线多啲。咁我就繼續保持安全車速，但我冇辦法為咗你咧就變50個行車速度嘅。咁睇下你嘅做法啦，希望你可以好運啦嚇。咁我就一路行一路行，經過唔同嘅隧道、唔同嘅公路、唔同嘅小路、唔同嘅交通燈，最後翻到嚟廣播道嘅時候，我再望一望嗰架草蜢，佢仲搲住緊喺我倒後鏡度。哇！你知唔知呢個真係好神奇嘅？你可能話昆蟲啲爪咧有好多刺啦，所以佢可以好容易勾住一啲嘢。但系我个倒后镜咧，光滑到无伦嘅，仲要日日有阿姐姐咧喺度抹一抹咯，即系我连啲尘咧想俾佢搲住，机会都冇喎。佢竟然可以搲住咁光滑嗰个倒后镜，佢系嚟到我广播道，我拍埋入嚟停车场，直情睇埋我八手睇，嘟嘟嘟嚟到，佢仲系屹立不倒咁样喺我个倒后镜度，我就只能够讲一声佩服。咁然后我系真系都有几大嘅领会嘅，真系原来几大风都好咧，你搲得实嘅话咧，都吹你唔甩噶。如果只草蜢都做到嘅话，哇！喂，香港人，我谂我哋都做到嘅。无论顺风、逆风、大风、狂风咧，搲住，搲住，唔好放。系啦，终有一天咧，你可以安全着陆，嘟嘟嘟，诶、哎，八手太啱啱好，拍埋个 P 波，草蜢仔慢慢飞啦。风头火势，唔知如果黄耀祖有一日喺佢试紧衫嘅时候，见到佢膊头衫嘅膊头上面有任何昆虫喺度，佢会唔会好似头先我咁样，我慢慢行，我好似 catwalk 模特儿咁样慢慢行，睇下你会唔会捉得实我件衫，捉唔捉得实我件衫？哦，定系嗰个系你最新嗰件 fashion 嘅装饰嚟嘅咧？有嘅、哦，都系潮流嘅尖端嚟嘅，交俾你啦，黄耀祖。 你今日讲咩都得嘅，你话到嗰只蟋蟀又好，四脚蛇又好，入埋我个口都好啊，我都会话你讲得好好，你讲得好啱，我大大力支持你啊，曾志豪。 你又分到咩草蜢、蚱蜢同蟋蟀？ 我写低咗，谂住叫我一齐搵资料咧，下次停课不停课同大家分享噶。其实好多嘢咧，我哋都真系唔识，真系唔识，真系唔识噶。亦都好多谢，因为我哋香港有好多议员啦，佢哋咧就帮到手咧，话都俾我知噶。嗱，例如究竟芒果有几多种？芒果系咩价钱？大家又知唔知啊？嗱，我就真系唉，完全孤陋寡闻啊，冇谂过原来芒果系可以去到六粒嘅芒果系750蚊噶吓。嗱，话说发生咩事呢？就系呢个18号咧，就系呢个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开会嘅时候啊。咁大家今日如果有睇到新闻嘅话咧，都见到啊，都几激烈噶，又有攻防战，又有被有议员啊被逐出呢个议事厅等等咁样嘅。啊，不过记者咧又揾到另外一个嘅角度咧。佢讲嗰日发生咗啲咩事，就话说阿郭佩凡议员咧就喺呢个嘅议会入边开紧会嘅时候咧，就俾记者影到佢个手机啊，佢落紧一个 order， 个 order 系啲乜嘢咧？佢就收到一个 message， 就话咧，哎呀，有一种嘅芒果，哇！之前咧有啲百货公司啊卖紧1450蚊噶，有个特别嘅名咁样咧，为咗保证嗰个生产嘅质素啦，大约咧每年只系会生产3000箱左右。 右嘅啫，价钱咧就系750蚊三 kg， 亦都系即系代表住三 kg 就有六粒咁嘅，即系你计一计条数咧，哇百几蚊个芒果原来咁贵噶，咁跟住咧阿郭议员咧就答复咗嘅，就话我可以要两盒嘛咁样，诶、哎。其实小事一宗嚟嘅啫，即系但系唔知点解就咁啱咧，俾记者咧连啊佢个手机打咁咩字都影到。首先，我觉得呢件事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反思可以去做嘅。第一样嘢，嗱，我真系唔系话议员做嘅嘢错啊吓，我唔系呢一个意思啊吓。坦白讲，有边一个人咧喺工作嘅时候咧，有阵时唔会偷少少时间做自己嘢噶？我谂个个都有嘅。而阿郭議員咧之後咧亦都有提就有回應到嘅，寫面書度解話嘅，就話咧喺呢個內會投咗票之後，佢喺等緊點票嘅時候咧，先至睇下電話，跟住咧就落咗呢個 order 咁樣嘅。首先話俾大家知，佢唔係冇做嘢噶咁樣。但我覺得有啲嘢咧，大家都真係可以喺呢件事件裏面度學到一啲嘢，例如。原来芒果是咁贵嘅，呢个系我第一个嘅学习。第二个学习，我真系觉得芒贴系好紧要嘅。有阵时嗰啲芒贴咧，咪可以反光嘅，又系时即咁啊，令到隔篱嗰个人咧睇唔到啊，你究竟睇紧啲乜嘢嘅？我谂作为一位公众人物咧，或者一位议员啦，可能呢一方面咧都真系要小心小心啊，因为而家嗰啲镜头咧真系影得好远，同埋好清晰噶。第三，无论系发生咩事都好，你喺工作嘅时候，时间做工作嘅嘢，或者系偷少少鸡做其他嘅嘢，点样都好啦。我谂对住个电话又好，对住自己个心又好，只要知道自己问心无愧嘅话咧，咁我谂就应该可以开开心心噶啦。风头火势，问心无愧、哦、啊！佢听日咧都要接受我同埋豪仔嘅访问啊，唔知佢会唔会 一阵间啊？ 一阵间啊，系啊。我想听下先做，唔知点解，算啦，我讲错咗啫。其实唔知佢系问心无愧，定惊我哋问下问下佢于心有愧咁样讲咗啲唔知乜嘢出嚟嘅咧？佢系我哋第一集寻找快乐的人嘅嘉宾，佢系桂花田啊！ 真系犀利啊！佢咁样踢咧，都可以踢到呢个环节吓。系啊，希望大家，希望大家睇住睇住啊吓。因为肺炎嘅疫情咧，世界各地嘅政府咧喺处理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政策嘅，系咪？呢两日咧我都讲过啦，啲餐厅食肆有都有一啲叫做因为疫情要有啲措施做啦，譬如德国啲咖啡店佢要求咧嗰啲顾客戴呢个十字发泡胶咁啊，呢个保持呢个社交距离。咁喺美国嘅餐厅咧，为咗咧俾翻食客有信心，咁啊特意咧就放啲假嘅公仔人咧，就啲侍应就扮招呼佢哋，好等外边嘅人。望入去咧，间餐厅咦有人帮衬，我都要入去先咁。嗱，而政府呢方面咧，即有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同嘅政策嘅，就好似新加坡咁啊。早阵子咧，佢嘅防疫措施咧升级，规定嘅市民咧搭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系必须戴上口罩嘅。而食肆咧冇遵守社交距离，又或者有商店违例继续开工嘅话，唔会再俾警告，一嚟佢就俾告票噶啦。咁啊，佢哋咧喺呢个措施生效之后嘅三日啦，突然间突击，哇！喺 call 晒所有总动员啦吓，突击搜查全新加坡嘅商户啊！真系唔睇新闻又唔知道，原来佢哋呢个咁严嘅国家咧嘅政府管理之下咧，都有成200间铺头咧吓商店咧系犯咗规嘅。有啲咧罚咧就唔理三七日啦，系你违规1000波币，唔该多谢成为5000几蚊港纸咁。相关部门咧都话啦，如果再犯，重罚不特止，仲会咧告上法庭，分分钟会封铺噶，系真系嗱，真系规矩就定咗喺度，大家真系唔好去犯规啦吓。咁啊，另外咧，台湾都系啦，咁啊，佢亦都喺嘅嗰个严厉执行啦，就算咧学生佢哋都冇情讲噶，吓咩学生冇情讲啊咁。系因为而家正正系世界各地啊嘅中学生咧就考大学试嘅时候，不过佢哋考完啦，啱啱早几日，咁啊有个女生咧佢就考试啦，咁啊入场入市场啦，佢冇戴好个口罩，咁监考员咧就同佢讲喂，你要戴翻好个口罩先得，纠缠咗一阵，多次嘅劝佢咧都唔得，结果会点啊？结果嗰个女生佢系列作违反市场规则。 如果考試局即係佢哋嘅考試局咧，認為佢係嚴重違規嘅話，佢嗰科分分鐘係唔會評分，不作評分嘅時候，即係咩啊？即係你個科係零咯，係啊，就係咁嚴謹噶啦。即係仲同埋佢哋嘅家長或者屋企人啊、朋友啊，想見證阿仔阿女考大學試嘅情況咧 ，sorry 啊，以前係得嘅。佢話如果而家咧，因為即係疫情關係咧，係唔可以聚集咁多人嘅時候咧，係唔得嘅。哦，系噶，即系呢阵子咧，好多新订立嘅规矩咧，好似好严苛咁，但系都系为咗唔想嗰个疫情扩散啦，保障大家嘅健康。咁希望咧，大家可以合作遵守规则，即系希望人人戴口罩嘅时候，唔该你啊，系啦，你都戴翻个。如果你有困难嘅，可以出声，就唔好喺度话做咩唔戴，即系喺度同人纠持，无谓作一啲咁嘅争拗啦，系咪？希望肺炎快啲走，口罩快啲除啊！ 货车迎头朝向我，跟尾杂货 van 突然泼我，乜我啄住我，由面转出架大巴，拦咗我。沿路连环六架改装超跑车， 风里喷射， 全部还未及我踩的低碳车。有爆胎，有断链，发癫山狗丧追我，就算炒起身再踩过，前冲 一个再上， 埋着头和逆流全程冲，来自由，来自如如微风，逆风都上路，风景不错。一个下雨天，全程淋向我，湿透后晒干，艳阳烧我，飞鸟小石块，后面喷烟，旅游巴围堵我，沿途陪伴着我高速的汽车， 谁能再四射？ 全力为我呐喊加油踩快些，有气喘有老抽，我的初衷已经过，抌上山吸口气冲过，前冲 一个再上， 埋着头和逆流全程冲，来自由，来自如如微风，逆风都向住终点冲破。 Wow, look at your ride, bro. Oh my god. Look at all the bling bling you got on your bike. Looks like it can fly to the moon in the sky. Girl, this man is gone.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今晚零半安宁，半安宁先咗，讲到半安宁啦。 早晨，秀安剧，早晨细眼仔， 早晨啊细眼仔同埋肥妹仔，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秀安剧，早晨啊各位朋友，嗱记住啊，小心落雨同埋俾雷劈，因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十二点钟。 系啊，我哋今日咧玩呢个数学题，仲要同啲马有关嘅。同啲马有关嘅， 点解数学题会同马有关？ 系啊， 马咧系动物嚟噶， 系啊， 你 数 笔画 啦， 都即系一个数 学 啦。 系啊，嗱， 数笔画都系一个中文题啊，只不过要数啫，系咪？ 呢条咧其实就唔复杂嘅，不过你真系要攞纸笔嚟画低佢嘅。 好啊，即系大家喺收音机旁边咧都可以攞纸笔出嚟抄低你个问题，系咪？ 呢条系一条小一嘅数学题嚟嘅，讲到明系小一数学题。 咁我哋 佢话啦，十匹马前面有十匹马。十匹马后面有十匹马，十匹马的中间有十匹马，请问到底有几多匹马？ 啲啲啲啲啲，我差啲讲咗我自己个真名， 系细眼仔， 细眼仔纪念中学，前面有十匹，后面有十匹，中间有十匹，咪三十匹咯， 三十匹，好到你， 傻猪仔嚟嘅，如果咁有三十匹嘅话，咁第最落嗰匹啦，前面咪有二十匹马咯。 讲得好有道理啊，真系。 但系如果净系计，我开头都话啦，前面有十匹，后面有十匹，十后面有十匹，前面有十匹嘅话， 点解你唔写画十只马出嚟啫？ 我写咗十匹，十匹，十匹。 啊，我都系，我都 系。系咯，系咯。 咁跟住画十只马要多啲时间。 系啊，系啊，系啊，冇时间。 但佢亦都有讲到中间有十匹马。 系啊。 是 啊， 中间有噶。 我想问咧， 我好有信心添。 系咪一定一次过打横排十只噶？ 冇讲噶， 咁我谂马唔会一只一只搭上去嘅，好重 喎、啊。即系打横排列啊！我意思系话，系咪一定要咁样噶、 啊？佢冇讲， 冇讲啊，所以系唔使咁咯。 你可唔可以咧重复一次个问题啊？ 十匹马前面有十匹马，十匹马后面有十匹马，十匹马中间都有十匹马，到底有几多匹马？ 其实一定围住圆形咁排嘅，咁啊，跟住我谂，死啦！我好而家我 Sam 虚，我唔识答啊。 咁系咪系咪先？中间十匹马中间有几多啊？ 十匹马 哦，咁系咪应该有 十匹马？我都系觉得系三十匹， 唔系， 哎呀，又入错啦！ 十匹马，哎呀，我系中间嗰个 fit 到我， 你俾个答案啦。 系咪二十匹马？ 我系系啊，有答案系二十匹马。 二十匹马， 你试下解说啦，唔该。 我解释唔到。 解释唔到，你好难 嘅、啊。十匹马前面有十匹马，十匹马后面有十匹马就啱啦。十匹马中间有十匹马， 哦，系咪食中文嗰个字啊？十匹马嘅中间， 五四中二十呢度嗱，十匹马呢度十匹马，前面咪有十匹马， 系咯系咯， 呢度十匹马后面咪有十匹马咯。 而十匹马嘅中间真系有十匹马嘅，系啊，所以你望下肥妹仔。你要咁样画图就啱噶啦，你望下肥妹仔个图， 哎、 我哋一阵可以掟上网话俾人听啊！ 好啊，好啊，好啊，因为我见到好似有好多听众答问题，我想睇读多次佢嘅答案啦。试下 读俾大家听，肥妹真系啱咗嘅。 新增32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24宗属于社区感染，8宗由境外输入，累积确诊病例11110宗，26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康复。南韩今日起分阶段复课，高三的学生首先复课。韩联社报道，虽然首尔梨泰院夜店爆发疫情，但夜店顾客中的学生同教职员等合共57人对病毒检测都呈阴性。教育部认为近期疫情能够防控，但就继续叫停学校晚上的自修课同补课。部分地区的学生和家长也都有权选择是否回校上课。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定期服用抗疟疾药物强氯喹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辩护，认为这种药物可以令自己更安全，又说民众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服用。副总统彭斯说他并没有服用这款药物，他的医生也都没有建议服用，认为民众应该咨询医生的意见。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曾经警告，服用强氯喹可能引发严重的副作用，包括心脏问题。白宫医生康尼说，他和总统已经讨论过服用这款药物的好处和坏处，双方同意潜在好处比风险多。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期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本港以南海域，预测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初时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48点，跌37点，总成交金额45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8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1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5蚊，升5蚊；阿里巴巴209蚊，跌8毫；小米集团12.7毫，升1毫；美团点评127.7，升1.9； 中国移动56.25跌7号，港交所265.4升2号，瑞星科技44.2升3.15，中芯国际19.32升2仙，中国平安78.45跌1号，友邦保险70.35跌5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504，瑞士法郎7.988，澳元5.072，加元5.563，新西兰元4.727，欧元8.4782，每百元对港元7.1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83。日经平均指数报20,584点，升151点。港金现价报16,13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48.08美元，卖出1,751.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啊，较早前啦，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兴田村嘅交通意外咧，喺10:30嗰阵时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咁但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咧就好咗好多啦。观塘绕道去油塘咁只系近住丽业街一段咧行车缓慢。咁另外有啲道路咧都仲有车龙咧未系消散晒噶。咁包括系观塘道去将军澳道啦，龙尾就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对出。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牛头角分区警署。牛头角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咧都系挤塞。咁而宝林北路同埋宝林路去坑口啦，近住翠林路一段挤塞。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碧屋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喺10:30就已经清理好，咁一带嘅车龙咧就已经短咗好多。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鸭脷洲桥道去海怡半岛方向近住深湾轩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香港仔警署对出。喺九龙啦，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胜利道噶。咁较早前咧，弥敦道有爆水管，去深水埗方向介乎柯士甸道至到佐敦道一段慢线封闭嘅。咁而家咧就只系封咗近住柯士甸道嘅慢线。咁宝灵街嘅车可以左转翻去弥敦道啊！宝灵街嘅车可以左转翻去弥敦道，咁就只系封咗近住柯士甸道嘅慢线啦。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沙头角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同埋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适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端儿啊，夜妈妈咧，你怼咗个下巴咁出，系有咩用噶？ 你有所不知噶啦，将个下巴吹出去，除咗应付镜头低炒嘅方法之外，夜晚喺广播度仲可以保平安添。 系咩？冇人同我讲过喎。 要我夜晚翻电台，俾咁多录音同收音设备包围，唔吹翻个下巴仔出去，出事噶嘛？ 哎呀，我做咗10年啦，都唔知啊。 所以你咪冇人知咯。由5月25日开始，记得星期一至五晚上收听12至2，有我庄端仪同埋凌子维师兄祠堂， 我会话埋俾人听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噶啦， 乖啦。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 继续凭住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雷公继续呢同你去到有效时间12点嘅，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1%。 係听緊节目风吹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黄耀祖，有桂花田。 我哋头先有冇讲到雷暴警告 啊？ 啱啱咪讲咗。 对唔住，啱啱睇緊资料，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唔好扮嘢，头先我踢爆佢两个，佢两个咪后啊，仲喺度讲紧买衫噶。呢个又话呢条裙，嗰、那个又话呢件衫啊，完全喺度勾引紧我哋啲银包咧，啲钱飞晒出嚟咁样。 咁会唔会俾我哋引诱到？可唔可以用引诱呢个字，唔好用勾引呢个字？ 不会 啊， 我会好像阿田咁样，而家系咪免费噶？ 系啊，我净系想讲，我送俾你哋要啊， 送我都唔要啊！哎呀，着埋上我身度啦， 阿田啊，我送晒俾你。 佢都唔啱着我啲衫啦， 先啦。送俾乐 乐 咪得咯。 系啊， 呢啲着数嘅咧，就算系七个加大咧，阿田都我攞咗先啦，可能我将来会用到嘅。 最多攞多两个衫夹咯，夹住喺后面咯。 你改 啊，系啊 ，OK， 好，继续做节目。 但呢一个嘅着数咧，可能咧都同大家有关系嘅。我都覺得如果大家可以支持一下的話都未嘗不可。疫情底下很多不同的店鋪都一度是要暫停營業，拉了閘這樣。我看了個報道，他就說很擔心。 等等，對不起，剛才我們又說我的馬的。 咪你 我哋话我哋一齐拍一条片摆上网俾大家俾大家睇到 系咩系咩？我以为将你头先你咁阿肥妹仔咁靓嗰张图咧摆上网咪得咯。 好啦，唔好意思啊，打岔咗，因为我记得呢件事好啦。 好啦，我哋用一声马叫完结佢。 四五小位走咗出嚟啦。 嗱， 其中咧我睇咗个报道咧就话估计啊，可能有三个类别嘅行业咧喺之后嘅路咧会系好难行嘅。 系 第一。商场，佢话因为咧，大家咧即系疫情过后咧，会令到好多嘅铺头佢哋嘅营业啊唔同咗，大家购物嘅方法唔同咗啊，甚至会觉得咧，好似真系唔系咩都咁需要咯，所以咧有啲嘅大商场嘅话，你见到有，其实唔系净系讲香港嘅， 世界 各地唔同嘅地方都会系呢个商场同嗰个商场，其实都系卖紧嗰几个品牌啫嘛，系咪先？系咪真系需要咁多嘅分店咧？咁样佢哋成有个担心，商场未必可以做得住。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辦公室， 辦公室， 因為疫情過後咧，大家會知道，係啦，或者有啲共享空間咧，可能會係更加大行其道啦。咁可能咧，你仲諗住唔知幾多錢租一尺嗰啲咧，未必有得咁諗啦。咁樣， 咁以後咪冇機會再睇到嗰啲咩咩啊，男親女愛啊。嗰、那個咩孤男寡女啊，冇曬呢啲劇情咯，嗰啲辦公室戀情咧冇曬，全部都喺個共享空間度咧。 我可能 見唔到 Kiki 啊，嗰啲冇曬嘅。 共享空間嘅戀情咯， 係咯，即係就轉一轉咯， 係啦。第三樣嘢咧，就我而家要講嘅就係。戏院， 戲院哦，不嬲都難做噶啦。 其實呢幾年已經見到佢難做咗好多啊，咁所以疫情底下就更加痛苦添。 係啊，因為咧，即係點解難做，我都會覺得哎呀陰公豬啊！即係點解咁講咧？因為我見我媽咧，而家咧，即係因為佢冇得去，有時翻到去，佢即係過往咧，佢會間唔中翻大陸去會下嗰啲朋友幾日，係啦，咁跟住又翻落嚟香港咁樣，即係騰來騰去，咁啊比較忙佢啦嚇，因為佢已經冇嘢做啊嘛。咁跟住咧，佢話：哎呀，自從疫情之後，佢冇翻去幾個月咧，咁即系要重新喺香港揾过一个新嘅生活咯， 新嘅嗜好又要啦，点、 啊、 样填翻啲时间系咪 啊？啱啊，系啊，即系多咗时间，所以佢而家多咗做运动啦、行山啦、喺屋企做运动啦，兼且我早阵子咪同佢讲，佢睇戏啊，佢话佢几廿年冇入过戏院啊，咁因为即系佢成日都喺度两边走忙咁样咧，冇去，我跟住咧，佢突然间有一次咧，屋企我即系我哋同佢喺新年睇过一次戏，跟住咧，咦，佢话哦，戏院即系搵翻个感觉嘅之后咧。佢自己一個人走去睇早場，嗱、 哦， 佢一個長者， 係咪睇到笑？ 睇早場 25蚊，跟住我就话新气讲紧，跟住咧我话哎呀妈，即系唔系即系自己突然间谂下市道真系难做啦，一套戏拍摄，阿妈我妈都话啦，哇佢哋拍得好精彩啊， 千万制作亿元制 制作啦，而家讲紧真系， 我妈都话啦，佢制作好犀利噶，砰砰声，即系话唔知点样剪接啊等等嘅嘢咧，跟住话点赚钱啊，我25蚊，间戏院得嗰几个人，咁佢又开一场啦，佢都有啲叹息噶， 其实唔系净系片商啊，讲紧啊啲院线啊。都好难做啊！嗱，所以亦都系因为咁啊，就算咧戏院开翻之后咧，佢哋喺嗰个电影嘅源头啊，佢哋都有咗啲问题，因为佢哋都会话，譬如一啲大嘅电影，譬如之前话上最终上唔到迪士尼嘅一套卡通片啦，就揾咗就系花木兰啦，都可以讲噶啦。咁佢哋而家咧就排紧期喺内地咧，就7月谂住就再上映啦咁样。本身咧阿刘德华咧有一套嘅电影咧就讲佢拆弹咁样嘅第二集咁样啦。OK， 咁啊讲到明就话本身就排咗系七月上嘅，最终咧都唔够胆七月上，第一佢话我哋已经唔够时间做宣传啦，所以可能咧都要褪期变咗戏院啊！而家就算啊，政府俾佢哋开嘅 冇片上， 冇片上。 之前已经话佢哋播旧片啦，局住。 所以佢哋而家咧要两条香港嘅院线咧，更加直情系大行其道做宣传，话俾你哋知，我哋一齐细味经典，同你播旧片。嗱，我觉得真系值得讲，我都觉得佢哋谂到条桥几好噶啦，其中一。个院线咧 投票噶，我哋即系 佢拣咗噶啦， 佢自己拣 系 咪投票？ 大家都可以拣啲嘅。嗱，其中一条院线咧就个主题就叫做好想疯狂睇港产片， 系 咁样咧。佢打头阵、 啊啊、 就揾咗咧，啱啱今年呢套戏20周年纪念， 系 即系阿宇嗰啲咧，你就冇睇过噶。 20周年嘅即系即话佢 即系啱啱出世， 唔系出世冇几耐。 而呢套戏原来都20年啦。 边套啊？ 陈奕迅搭张柏芝主演嘅12夜、 哦。如果一呼气。一吸气代表真爱， 系啦， 哎呀呢套真系好经典啊！细个嗰时你成啰啰挛系咁睇噶，真系。 原来都20年啦，跟住咧佢哋咧 最清纯嘅柏芝同埋最所谓清洁嘅陈奕迅， 系啊20年前啦，总之就 系、 是，佢哋嗰阵时应该咁讲， 仲有暴龙哥添。 系有暴龙哥， 有暴龙哥， 我都记得系。 仲要系长头发， 卢巧音， 清汤挂面布，系啊，仲有卢巧 音， 系啊， 好20年啦，好惊。 所以咧，佢哋就话其实大家好中意港产片噶嘛，而且咧当年啊讲紧咧就系好多黄金嘅时间嘅，所以就特别咧揾咗一系列嘅港产片咧。其实佢而家咧就做咗张 poster 嘅，里面咧就渗咗咧就用好似曾造才啦，就做 嗰、 个 毛笔字，嗰、个大字， 系佢咧就全部都系戏名嚟嘅啫， 经典回忆 嚟睇下，即系大家都可以回味下。 系啊， 呢啲就都真系我们的当年，大家睇到笑嘅咁样。 系 《东京攻略》 哦，呢套有冇20年啊？又有啊？ 唔知有冇？止啦，系咪啊？《东京》 总之一排啦，咁样嗱，赌侠 系 《夏日的摸摸茶》最佳选友啊，呢套劲啦， 最佳选友就一定来啦。 系啦，《精装追女仔》整蛊专家。九品芝麻官最佳选友嘅第二集《闯 情 关》 系啊，哇！《 逃学威龙》《精装追女仔二》，仲有《精装追女仔三》，你记唔记得套名叫咩？ 《精装追女仔》狼之一族 ，exactly 啱晒啊！ 唐 伯虎点秋香， 唐伯虎点秋香，犀利！ 即系呢一扎咧，都系佢哋， 即系全部超过20年嘅， 系啦， 系啊，有啦有啦，唐伯虎啲有啦， 就用30蚊嘅票价、 okay ， 吸引去大家去入翻戏院 睇过睇嗰套啊， 系啦，睇一套唔系睇到笑嘅，但系其实好多戏你睇一套都睇到笑啦，其实可以系咪？ 嗱，认真嘅呢啲电影 就重播咗100次嘅， 系重播咗真系。 不过入戏院睇咧就回味翻，好似真系。其实 OK 嘅，因为咧好似旧片新睇咁样咧，直情就喂而家新上 呢啲你哋年轻人边度有睇过整蛊专家或者嗰样嘢？ 唔系佢可能有睇过嘅，佢喺电视重播咯。不过如果你话大银幕咧，就真系一个全新体验嚟。 系啦，我如果喺戏院做埋咧，即系有翻以前嗰啲叫碌鱿鱼啊，跟住咧吉一条串嗰啲叫做嗰啲木瓜啊，或者马蹄，即系我意思话怀旧戏院有翻嗰啲小食，唔系净系炮谷咧，咁可能就真系又。一輪噶咯， 但系咧，我就算咧，我作為已經咧，我哋三個都係睇過幾百次咧。 頭先嗰啲睇曬， 我仍然覺得咧有吸引力入戲院。點解咧？唔係話嗰個銀幕大咗，嘿，我屋企有8000尺空間，可能我都好大銀幕，但系咧。我未好耐冇試過同幾百人一齊咧睇周星馳笑啊嘛， 係啊， 呢個感覺我反而覺得呢個30蚊值回票價。喂，你屋企你嘅大家族極為4、5個、10個好未啊？你都唔同咧， 一齊成百人喺個戲院度笑咧，其實呢、這個呢、這個感染力爭好遠㗎。 我哋以前有幾句説話成日都會講嘅，呢一套咧等出碟睇啦，呢一套咧真係要入戲院睇㗎、 啊， 即 係 有啲戲你真要入戲院，即係呢個感覺，我覺得咧要大家要幫手養成翻呢個習慣。而佢揀$30呢個票價咧，佢就話原來30年之前。 是呢个价钱。 我将的戏飞就是呢一个价钱。 三十定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都 是 30蚊 咁样啦。所以你见到头先嗰啲电影呢、嗯、可能有啲都是二三十年啦咁样㗎啦。但唔单止一条院线另外一条院线呢佢哋亦都系就唔单止就系嗰啲防疫措施做足咗之外呢佢哋亦都会上另外嘅电影嘅。譬如阿飞正传、 哦， 就是、另一个咧，系啦、嗯，就会亦都系会重影咁嘅庆祝呢套电影咧，就系30周年嘅纪念嘅。 阿飞正传已经30周年， 呢、這个仲耐啲啦，八几年噶啦，呢个真系 系啊。所以咧，甚至乎啊，呢个咧，嗰个院线更加咧会话呢个就系先到先得嘅形式咧，送翻啲 postcard 咧俾影迷嘅。佢话咧预售情况系反应热烈啊，已经可以加开场次咁话啦。阿飞正传， 因为咧，我觉得呢啲即系喺戏院睇戏嘅经历咧，我记得嗰时候我喺节目都讲过，我最有印象咧就系、是、睇呢一个《西游记》 嗯， 即系周星驰嗰套咧《月光宝盒》同埋呢个《仙履奇缘》咧上下集噶嘛， 好近噶嘛，佢哋两集上得 嘅。仲要我嗰阵时睇嘅时候咧，佢系同时上紧啊，即系搭咗中间期。咁咧我就先同我 friend 咧就喺，我仲记得系旺角太子嗰，应该系旺角嘅，睇咗上集， 嗯， 跟住唔知道原来佢系上集嚟，哇，冇搞错，完咗啦。但系佢系上集嚟嘅，跟住咧系即刻扑出去咧，追个下 集， 系直情咧奔跑住一条街咁样咧，我唔记得咗一排跑到西洋菜街嗰度咧，终于就揾到个戏院咧做下集。入到嘅时候咧，其实开咗5分钟噶啦。咁、 哦、 但系譬如呢啲经历咧，喂而家冇噶嘛。然后我觉得呢个好难得咧，咁样即系冲入去咁样嘅。 我觉得我都几 仲有戒灯咧，以前大家成日都话咧，一系就睇到要戒灯啦，哇顶唔顺啊咁样。又或者话咧嗰啲古惑仔电影一上嘅时候咧，下边就一齐。 我有試過 電影啊嘛， 睇嗰陣時係睇嗰啲咩凌晨場啊，子夜 子夜場，子夜場， 而家即係午夜場都冇啦， 係咪先？ 喺子夜場，我仲揀咗喺尖東嘅一間戲院， 係係 係，有上下層。 我想問咁點啊？又係咪真係好 上下層？即係仲係超等嗰啲咯，有啲 friend 咯， 好唔同之餘啊，因為佢尖東啊嘛，你熟啦， 係啊， 江湖味好重㗎，即係一齊喂，哇！即係嗰啲一齊嗌咧，睇古惑仔喎，你諗下， 可能 搞到自己都好似變咗古惑小朋友咁啊！ 你有試過喺戲院睇邊啲戲咧？你覺得係特別有印象㗎？ 我会话对于我嚟讲，我嗰次睇阿凡达， 阿凡达 系啦，虽然系一套外国嘅电影啦，但突然之间你觉得哇， 嗰个系值得要戏院睇咯， 嗰个要戏院睇， 嗰个系我一生人咧最俾得最贵钱买飞 去，即系我有一个感觉就系、是、哇，原来佢将一个假嘅世界做到真，而我当中睇紧嘅时候，我信咗啊， 我都觉得系系咪真人嚟噶？ 咦，嗰阵时应该我哋第一套 3D 啦， 系 嗰阵时你更加觉得咧，即系犀利咯。应该系噶，佢第一套 3D 咁细 噶。系啊系啊 系啊， 就呢个原因嗰阵时，所以入咗场去睇。 大银幕同埋 3D 咯，系啊。 呢个系我其中一个一定记得嘅，我亦都会记得我自己一个人第一套入戏院睇戏嘅经验。 系系系， 即系你嗰个就比较 都有嘅，都有嘅，系啊。我都有试过嗰阵时，我咪话特登睇呢个《蜜桃成熟时》咯。 自己入去睇啊！ 自己入去睇。 咁你隔篱嗰啲全部 uncle 嗰啲咧， 都有佢，都有學生嘅。 嗰陣時都有啲後生嘅。後來我記得咧，就同成班 friend 咧就一齊去睇嗰陣時嗰套叫做咩咧？咩？唔係大鹹濕唔係喎。 大鹹濕信啊！大鹹濕係你啊嘛？ 唔係佢有 咗係曾志豪。 边个做噶？ 你讲自己嘅性格 先 噶， 做晒你， 做晒你好似有， 你其实都系你偶像嚟噶，已经咁唔怪之你啦。 戴副眼镜之后咁似做晒你啦， 戴个眼镜都想学佢。 你啲新闻咸湿啊， 好多噶， 你中意做晒你偶像嚟。 同埋咧，嗰阵时睇笑片咧，我 friend 都话从此唔肯同我睇咯，因为睇呢个大内 太大声。 喂，我睇大内密探007咧，佢直情喺隔篱，佢话你可唔可以唔好笑得咁夸张，我顶唔顺噶你咁样。 我 咧就同我同阿华咧就周星驰系列有睇啦，跟住咧黄飞鸿系列咧，同埋李连杰系列咧， 方世玉， 系嗰啲咧，我哋 都知佢想 讲，咁我哋估到嘅，佢黄飞鸿加个方咁，好难系方太咁样， 即系李连杰系列啦，咁我哋都有入场睇啦，系啊，即系总之一上画就喂唔好讲笑，即刻去睇， 同埋 因为打斗片咧，你好即系嗰个画面好大咧，好震撼，嘭嘭嘭咧，系精彩的。 同埋你入到戏院咧，你有多啲咧社交嘅规矩你要学噶嘛？坐嘅时候个头唔好遮住人啊，只脚唔好踢喺前面咧。呢啲你平时屋企唔得噶嘛？我哋可以当系一个哇社交嘅教学咁样咧，我觉得都唔错，真系。 系啊，所以咧唔同嘅院线啊推出翻啲嘅旧片，可能你会话。哎呀，要去到咁啊！其实都未必系噶，我哋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咁嘅经典，一齐入戏院再重温啦。 秋天的风吹过原野，无尽的星空多灿烂，就在那分手。这样轻声告诉我，无论相聚有多遥远，只要我轻声呼唤你，你会放下一切到我身边。我的姑娘，我的我不知对你在说些什么，也不在乎他的真假，只是将你紧紧拥在我怀里，仰望着蓝色星空，只是将你紧紧拥在。 天幕之后有我们的今天的主题都挺特别的，跟我们现在热闹哄哄的题目都有关系的。 一条 DSE 的试题令到大家就很关心回、究竟考卷的题目有什么内容的呢？ 我找回不同的资料其实都挺反映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年 代，即是历朝历代的考卷。 真的，一阵间来我们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在台北，蔡英文总统宣誓展开第二个任期，随后发表就职演讲。在两岸关系部分，他表示过去四年尽力为两岸和平稳定做出最大努力，未来会持续努力，亦都愿意同对岸展开对话，为区域安全做出更具体的贡献。 他重申不会接受北京当局以一国两制矮化台湾，破坏台海现状。他提出改革防卫事务，包括加速发展不对称战力。台湾今后又会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各个区域合作机制。在防疫工作上，蔡英文感谢民众对政府信任，以及不破坏居家隔离，成就台湾防疫的成功。蔡英文提出，未来要建构足以确保关键物资供应的民生和战备产业。面对未来的全球秩序变化，从口罩、医疗和民生用品、能源到粮食供应，要将重要的产业链留在台湾，维持一定的自给率。主力经营内地短线团的至尊假期结业，旅游业议会根据旅行代理商注册处提供的资料，估计约1100名旅客受到影响，涉及金额约120万元。旅游业议会总干事陈章乐仪表示，前日接获注册处的通知，即时撤销至尊假期的注册。据了解，由于受疫情影响，很多旅行团取消，公司出现财政问题，注册处曾经给予有关公司时间注资，但在限期之前未能成功注资。陈章乐仪又说，据他了解，大部分至尊假期的旅客都持有印花收据，他们可以申请旅游业赔偿基金，最高可以取回相当于团费九成的赔偿。内地过去一日新增5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4宗都是吉林的本土病例，另外一宗是境外输入病例，患者来自内蒙古。过去一日新增16名无症状感染者，无死亡病例。全国累积确诊病例有超过82000宗，4633人死亡，超过78000人康复出院，现有病例87宗。美国增至超过1520000人确诊新型肺炎，91600多人死亡。纽约州的疫情继续缓和，州长宣布民众在下星期一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可以参与不多于10人的活动，形容向为国捐躯的军人致敬是重要传统。纽约市177700名公立学校的学生夏天要继续网上学习。当局期望学生在九月重返校园。财长努钦预期第二季仍会有大量人士失业，亦会出现其他负面经济数据。如果各州继续实施封锁措施，可能对经济造成永久损害。但相信随着经济活动重启，经济情况到第三同第四季会好转。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指示联邦部门削减不必要的法规，加快复苏步伐。天气方面，预测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初时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51点，跌37点，总成交金额52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5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6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34.2，升4.2；阿里巴巴209.2，跌6毫；小米集团12.64，跌2仙。美团点评127.6，升1.8；中国移动56.25，跌七毫；中芯国际19.12，跌1.8；瑞星科技44元，升2.95；港交所265.4，升2毫；中国平安78.6，升5仙；平安好医生100.3，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79，瑞士法郎0.97，加元1.393，人民币7.106，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095，澳元对美元0.65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 日经平均指数报20616点，升183点。港金现价报1616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8.49美元，卖出1750.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啦，咁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兴田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同埋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啦，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噶，咁大家可以行翻啦。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鸭脷洲桥道去翻海怡半岛方向啦，近住深湾轩一段挤塞，龙尾喺鸭脷洲大桥嘅桥中间噶。咁喺九龙啦，伟业街去油塘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喺启福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宝林北路去翻坑口方向，近住翠林路一段挤塞，龙尾喺马油塘村。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排到去百胜阁路。清水湾道去翻清水湾方向，近住大学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同埋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你见到有人喺度破坏交通灯、堵路、掟汽油弹，甚至打人，你仲可以容忍咩？如果你见到呢啲暴力同违法嘅行为，请尽快在安全的情况下打999报警，或者发信息给香港警察反暴力暴料热线5333-3103，或电邮至 hotline@police.gov.hk。 止暴制乱，共建和平社会。 做节目要谨守岗位， 我哋做事认真，无论全职兼职，绝对唔会开开下咪抌低听众唔理离开直播室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风骚快活人。 豪仔啊，阿祖呢？ 啊，好似有网购，佢出咗去收包裹喎。 系风骚快活人，真系一个谨守岗位嘅节目。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于在这片草地，大家刻骨铭记，就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依为忘。 好啦，我们爹今日应该要同我哋一齐咧坐一坐时光隧道，翻去我哋考试唔同嘅年代。 冇错啊，因为今日咧我哋就讲下咧唔同年代一啲可能公开考试嘅试题啦。咁亦都会讲下咧，尤其是我哋读呢个历史科嘅时候， 是 即系边一个嘅朝代你觉得最难背啊？边个嘅历史事件你觉得喂？我真的我读背到而家我都仲噏得出系咩事喎？我一定如果要讲嗰、那个，我一定系 啊、張軒通西域咧， 係啊， 哇！即係嗰陣時讀 A level 嗰陣時，嗰啲交通史咧， 係 佢去過邊，而家都仲記得， 真係成日都記得呢幾個名啊！ 同埋你背嗰陣時去到邊，去到邊，去到邊，哎呀，大玉芝啊，咪大玉芝啦，又唔記得咗啦， 係啊，又有咩烏孫國啊、大玉芝啊、匈奴啊，好啲好多嘅。 好嗱，我哋歷史科一陣先講啦， 我哋先講題目先。 好，如果我先一講咧，一啲公開試嘅試題，有啲咧都幾富爭議性 㗎， 有啲咧都討論咗幾多㗎，你哋。而家會諗起啲乜嘢？ 檸檬茶 係啊， 仲要最近都有新聞添，真係 係 咪 先？ 係啊，即係再係啦，因為佢個法庭 case， 但係真係嗰個。 但係嗰陣時真係好震撼咧，啲人話咁都貼中， 因為真係匪夷所思嘅嘛。 係呢個咧，你睇住，我真係琴日做呢個 research 嘅時候就見到咧，每一年。會考或者 DSE 咧，佢哋個試題問乜嘢咧，都的而且確係幾反映到嗰個年代。究竟大家最多討論緊啊，香港人討論緊嘅係咩題目？其中一個咧，嗱、 啊， 你講到就係呢、這個檸檬 茶 啦，件事就係咩咧？就有 一 位 已經我唔記得咗啦。 07年， 07年哦，係 啦， 係 07年㗎啦， 係啊，07年嘅會考咧，就嗰陣時嘅社會其中一個風氣就係、是。補習名師啊嘛， 係 咪先？係啦，佢哋就會又會幫手教唔同嘅科目之餘咧，會貼題嘅。當年咧就有一位嘅補習名師咧，就成功貼中咗作文嘅題目檸檬茶， 係， 所以咧就令到咧就大家嘅朋友都會覺得 驚為天人啊， 好犀利啊，連咁樣都貼得到啊咁樣。 唔係因為真係好震撼嘅，因為即係坊間實在太多嘅飲品啦，同埋嗰個包裝系列咧，即係都有。麥精啊，唔係即係有豆奶啊，有朱古力啊，你明唔明啊？即係有好多唔同嘢飲噶嘛，提子汁咁樣。 但係好明顯你錯重點啦，大佬啊！ 係啊， 嗰陣時個重點係話，喂，首先第一就貼得中啦，第二咧，其實就算嗰一刻咧，有好多人都話，點解會用呢種做題目嘅？ 嗯， 係啊，即係因為呢個題目直情係即係太過表面睇就好無謂嘅喎，同埋你係真係咧，即係發揮空間咧，你話大又得。你直情話會咁，即係你想問乜啫？又得咁，所以嗰一刻咧，係曾經令人哋覺得話：哇，咁以後死硬啦，全部出呢啲咁嘅題目，依家攞胡普你出嚟，跟住又問你啦，已經要 檸檬茶都係 一個題目， 係啦，即係咁。 另外有一啲咧，其實都令到我睇翻啲題目幾 O 嘴噶啦。譬如2017年有一條考試嘅題目，我即係會諗咧，如果我去答嘅時候，我點樣自己吹個分幾鐘咧？ 係 個題目係迷惘。反叛和寂寞， 哇，咩嚟噶？ 呢三个字边个最适合形容而家嘅青少年咧？咁样， 呢个几时噶？呢个系 呢个2017年。 哦，咩迷茫、反叛同埋咩话？ 寂寞， 寂寞啊！ 因为好多人后屘睇翻就系话，点解年青人你俾三个我拣迷茫、反叛同寂寞？ 都系负面嘅， 系 啦， 系啦，点解唔可以系阳光积极咧？同埋呢一个振奋嘅咁样。 其实如果系咁样，应该俾翻一个正面，即系正面嘅去选择嘛。可能佢嗰一刻我话我冇嘢， 系啊， 我冇参与任何嘢嘅时候，我就可以。 都系弊多于利噶，嗰三个选择都 系 弊 嘅。 可能佢系集中探索咧呢个即系少年维特的烦恼啊，即系青年人咧嗰种嘅迷茫。但如果你讲到题目咧，我啱啱见到咧，原来2009年咧有两条作文题目几正噶，其中一条就叫做《楼梯与升降机》， 系 作文题目嚟。 作文啊， 系啊，冇嘢，佢冇嘢，自己作啊。 O、 okay、K 啊， 系 啊， 你使一步登天啦，定系慢慢慢慢一级 爬上？ 但你要写600几字喎，好似系咪六百十字啊？ 系啊，好叻啊！呢个 我而家 几 廿岁，我先识噶咋，想得如我咁啊，梗系唔识啦。 仲要嗱，呢条可以考下组啊。与其追求潮流，不如展现个人风格，谈谈你的看法。 哦，可唔可以讲多次啊？ 与其追求潮流，不如展现个人风格，谈谈你的看法。 一定系个人风格紧要， 系啊！但系跟住个人风格就紧贴潮流咯。 系，我头先咧，我会觉得咧，我睇到一啲嗱，呢个你讲作文题目，我俾个作文题目你。2019年嘅 ，OK， 2019年呢一条咧，我真系觉得如果对于一个十几岁嘅朋友嚟讲，有啲吃力嘅。 系点啊？ 因为佢个题目就系这一句话，我会记上一辈子。 跟住就冇啦， 冇啦。 哦， 咁你就要谂下一句说话，令到你一世都记得。 我都 OK 啊， 我觉得几好噶。但系对于嗱，我哋而家有多咗唔同人生嘅经历啦，我哋可能可以写到好多句说话，都令到我哋一世都会记得添。 而家作就冇问题嘅。 系啊，但系佢 想当年都讲17岁，系啊， 19年嘅问题去做，系啦系啦。 唔系，但系而家啲僆仔咧，其实呢条题目先至难唔到佢， 因 为点解？ 佢哋都几多仇善感，系咪？ 唔系啊，一句话令佢记一辈子，可能就话， 可能 妈妈那天告诉我。我不会给你零用钱，我记了一辈子。 咁佢都已经系噶， 咁啊几肤浅咯，照顾只系零用钱嘅话，未必攞到好高分啦。 咁唔通就要作咩？妈妈说我不是他亲生的， 笑咗啲，唔应该笑。嗱，一七年有另外一个， okay, okay. 我都系有相同嘅感觉嘅，因为佢个题目就系、是、自此之后，我终于解开了心结。 哦，系啊，有啲印象，有啲印象， 成为咧成个作文最尾嗰句去收录全文嘅。 有啊有啊，呢句有记得啊，有记得啊。 自此之后，我终于解开了心结。 系啊， 你心结都写都难啦、 啊。讲真系啊，可能作为一个年轻，即系真系十零岁嘅细，成日即系嘅年轻人咧，有啲咩心 唔系有嘅， 可能由从小即系可能喺家庭里面咧，阿爸系咪好唔中意我嘅咧？即系算唔算系啊？ 梗系可以啦。 即系喺任何嘅时候。 以你嘅 style， 你唔应该咁写噶，你一定再写啦。他终于回来我身边，告诉我我最爱的不是你。啊、他终于解开了我心结，系啦。尖东的日子啊，随风飘走了。 阿田话：我当啊，大学毕业论文写几万字都得啊，我俾啲时间我发挥俾你睇咁样。嗱，另外一啲咧都几好笑嘅。 系 嗱，呢个我觉得唔好笑。如果我 系 考嗰年咧， 咩啊？ 我谂我真系会喊，我真系唔识啊，因为佢话呢一条题目，甚至乎咧有好多考生连读都唔识得到，我都惊而家我读错啊。 是说说你和姚明的分别？ 唔系呢个咧，咁呢个好容易解说啦，系咪？写论文都得，我又系一个咧就 系 考试嘅试题嚟嘅。咁样应该2017年嘅，佢就系咁讲啦。请你讨论下24孝老来子、戏彩如亲，以及宋代诗人王庭坚滴亲沥气嘅典故。 讲完 系啊， 哦得啦， 我记得呢条啊，戏 彩如亲，滴亲沥气，我读啱啊嘛，系咪啊？ 但后面嗰句我唔知道啊， 系啦。所以佢话其实啲考生连个故事背景都唔知 道， 连滴亲沥气，因为洗涤个滴啊嘛，而家系 系 啦。咁佢就话咧， 咁沥气系咩啊？ 吓，唔识个，冇错， 边个沥啊？ 沥系淤沥个沥啊。 哦 哦 哦， 即系三点水一个沥。 系啊，我都惊我读错，唔好意思啊。如果系嘅话， 我记得前面嗰个咯，咩戏彩如亲嗰个咯， 廿四孝里面。 系啊，佢话嗰个人已经70几岁咧，但系佢仲要扮到自己咧，好似个僆仔咁样咧，着到56色7彩咧，就跳舞喺低咧，因为佢有个上有高堂啊嘛。 仲有个几，就九廿几岁 嘅 阿爸妈， 我氹你开心啊，你睇我 B B 嚟嘅，咁样真系。 我记得少少，即系可能对于啲考生如果你答中呢一条嘅话咧，对哋嚟讲个压力同埋难度都几大。但系有阵时咧，你会见到呢个考评局咧，佢条几大胆噶喎。例如2008年有一条会考中文科嘅试题喺卷五嗰度嘅。咁佢哋咧就系话一个阅读嘅材料里面咧就有一幅嘅海报啦。海报里面咧佢哋觉得系出咗一句金句嘅。因为咧嗰个嘅图片咧就系喺度介绍紧香城大型主题乐园、海洋世界、万圣节嘅海报。而嗰个万圣节嘅海报里面咧就写住见鬼物 O 嘴潜水泡屈机， 咦？应该系嗰一轮突然间好多嗰啲潮语 系 啦，佢就真系摆喺试题度， 系 啦， 摆咗喺试题度。见鬼物 O 嘴潜水泡屈机， 咁咪贴地咯， 贴地好贴地， 好贴地之余，等我讲埋个下文， 跟住 啊， 因为咧原来考评局咧就将屈机咧就解成咗玩游戏嘅时候，因为冇办法取死而屈服咁样嘅意思。 唔系佢可能讲紧而家嘅情况， 系啦。 咁就我哋明啦，呢铺真系屈机啦，真系原来屈服。 玩游戏因为无法取胜而屈服， 哦， 所以咧就令到大家咧就有咗好多唔少嘅二次创作，可能二次创作就由嗰阵时激发出嚟， 都唔止噶啦，应该 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嗰阵时其实考评局咧真系佢系努力贴地嘅， 系， 但系可能佢就哦曼德拉啫嘛，佢唔同版本同出处。其实即系佢唔同版本同出处，可能佢谂住佢心目中屈机嘅意思系咁啦。 啱啊，个个人可能都谂法唔同 的。系、啊，真系啊， 未必大众化喎、啊。 亦都仲有 咁 O 嘴会唔会意思即系话 OK 咁解啊 ？OK 咗个嘴咁样。 系咯，即系佢个嘴话俾你听我 OK。 你个嘴系咪好翻啲？可唔可以话自己而家系 O 嘴啊？ 系啦，冇错啦，我而家 OK 啦， 系啦， 系 啦。嗱，仲有好多唔同问题咧，有啲就话我话即系代表住当年咧，有啲我睇翻咧，琴日睇翻，我有少少唏嘘嘅感觉嘅，其实。97年，咁、 okay, 大家都知啦，97年即系对于香港人嚟讲回归嗰年啦，好多事情嘅改变喺佢哋咧考试题目个人短讲第16条嘅选择，即系当然啦，到时佢哋即系考嗰阵时冇得选择嘅，其中一条选择就 系 话 如果九七年七月一号要将一样嘢放喺时光锦囊，放到二零四七咧先至开放，你认为放边一样嘢最有意义呢？呢个系其中一条嘅问题。而家你谂翻系咪真系 dab 落有味啊？嗱，但系 dab 落有味嘅题目仲有好多，一阵间继续同大家分享。 好啊。 张嘅战狼三国啊，你为咗上堂嘅时候可以听住佢哋嘅歌嚟学三国历史就好啦， 啊，会帮到手啊，系咪？ 系啊系啊， 打铺机都系。 嗱，继续讲下嗰啲试题啦， 好好好 有啲嘅试题咧， 正啊真系， 你就会发现咧，嗰，那个年代佢哋讨论紧呢啲嘢噶啦， okay, okay. 原来已经，跟住你就会发现，可能过咗三十年之后嘅而家，或者廿年之后嘅而家，那个问题大家都仲系讨论紧噶吓。例如九七年嘅一条嘅考试嘅问题就系话咧，假如你个细路咧而家要考小学啦， 哦， 你宁愿佢入一个咧功课比较繁重，亦都有名望嘅学校，定系一间功课比较少但名气比较低嘅学校呢？其实讲真， 九七 年到而家都仲讨论紧。 同埋我想话系冇答案嘅。 廿几年后，即系原来即系廿几年前，即系其实都冇停过咯呢件事情，一路喺度即系。 喂，我想赞，即系其实老老实实考评局咧题目咧，其实考得好喎。即系你话除咗会唔会考到佢嘅一啲咩本领啊、思维之外咧，本身个题目个主题有意思啊嘛。 系 啊， 系啊， 我觉得几有教育意义真系。 另外九七年另外一个咧，就令我谂翻起。当年我哋真系有讨论过噶，佢就问啦：九七年之后带有殖民地色彩嘅街道名应唔应该改？ 哦，系，啊， 你 记 唔记得啊？当年我哋真系有做过呢个嘅讨论噶。 系有一轮咧，系讲紧嗰啲咩英籍嗰啲名咧，会唔会要全部嗰啲咩乔治啊、咩英皇部嗰啲咧，要改噶 嘛？ 系啊，咁当然后来大家好惊啦，就话唔系唔好啦，都系要摆翻 咁 样 啦。 系啊， 嗱，另外咧呢个到九八年啦吓，九八年其中一条嘅题目咧就话。如果要放弃下列一种家庭用具，你会放弃电视、电话定系电冰箱？ 咩哇咁搞笑啊！系啊， 系啦，嗱，但嗰件事系当你隔咗廿年之后，你就知道其实而家好多屋企已经冇咗电话呢一样嘅家庭用具啦。 系 嘅，即系会见到当年我哋大家屋企都会有电话噶嘛。 系啊， 都再令我去睇翻啊，原来雪柜嘅书面语系电冰箱， 佢系用电冰箱噶，系啊， 系咁系，佢唔用雪柜咯。 另外有啲嘅问题就系我估咧。应该我哋将来就会比较少见到噶啦。九八年有人问过呢个问题喎，喺考试嘅时候。 九八 年 哦， 假如特首征询你对香港教育嘅意见， 哦， 据你切身嘅体会，你会提出啲乜嘢建议呢？ 哇！ 咦，咁咩 噶？即系讨论性噶。 呢条而家就冇得冇得冇冇有问噶咯，即刻曼德拉咯，唔好讲咁多咯。 系啦嗱，另外唔止嘅话，我再讲。 曼德拉曼加拉咧，那個、有 冇 物仔啊？ 九九年有一条都似嘅，就喺呢个小组讨论里面就会问到。你覺得香港教育的目的是否應該只是在於滿足社會的需求？ 哦， 即係啲比較點講咧？ 佢要你有啲批判思考嘅， 係真係有的。 同埋咧，佢唔會要你匿埋喺象牙塔度咧，唔理個社會現狀發生緊啲咩事。因為頭先呢啲題目咧、 啊，都真係貼地噶、啊。但係社會即係而家係講緊現況，係 你話你要同特首點 討論 教育啊？應唔應該即係係同個社會現狀好有關係？ 係 啊，係啊。喂，咁但係你呢啲發揮得總好過又問你啊，陳寶玲同學，中學生應該談戀愛啊，係啦，咁你話喂，我尖東答你咁樣，即係一樣係咪先？ 嗱， 係啦。 另外有啲咧，我哋去到九九年好唔好啊？九九年，呢個幾好笑，呢個好似個預言咁樣啊。 係， 電腦是否可以取代教師課堂嘅教學工作？ 哇，呢個真係喎， 係預言 啊，係啊，直情係而家嗰個即係 home office 啊，係 啊，洗咗大家牌咯，係咪？ 係啊，呢個真正喎，真係。 呢一年要講講，係 啊， 如果要我答嘅話咧，我諗我真係喊咗喺度啊！ 點解啊？ 佢簡單個人短講， 係 一支鉛筆的自述。 哦， 哇！ 呢 啲真 係 呢啲 好多 嘅。 但其實你同你劇場嗰陣時候叫你哋自己發揮，都會唔會都有個即興表演咧？ 但係講緊佢而家咁嘅年紀係可以做啫。但係講緊你都十七八歲嘅。 但其實 只係佢有講過一試下叫你介紹下你對鞋啦，同介紹下隻手錶啦。啊、對於如果我係嗰陣時嗰個死僆仔嘅話咧，你我講分幾鐘。我对鞋有几特别，而家去介绍我对鞋分几钟啊？其实都熬的。 但我嗰个年代咧，我记得咧中学咧作文题目咧已经有呢啲嘅啦，一枚硬币的自述啦， 有嘅有嘅， 系啊咩那一天我遗失了钱包啦，即系有呢啲嘢噶啦已经。 系 你话系咪好难咧？又唔系嘅，其实你谂下啲僆仔成日都乱谂嘢噶嘛，有几咁难去答啫？你话系咪好好？系咪好容易就突出就另 一 回事啊？ 我觉得有啲难嘅呢、這个。 系。 纸笔涂改液各有不同的功能，你愿意担当哪一种啊？ 哦，唔系，呢个都 OK 喎、 啊。 OK， 即系你觉得 OK 喎、 啊。佢有到嘅系咪？ 佢有啲类似嘅题目咧，就系、是、话你愿意做足球场上面咧前锋、后卫定系龙门噶？嗰阵时候啲题目系话咧，你觉得边个最有价值噶？所以都呢啲 OK， 但我觉得同埋都几生活化。 系啊，嗱，零一年有两条咧，我几肯定唔会有得再问噶啦吓。第六条小组讨论嘅问题。特首在2000年10月发表了第四份施政报告的时候就说了，我注意到社会近期出现一种气氛，倾向于事事猜疑，任意谩骂、 哦、 请就此表达你的意见。 哦， 哇，零一年已经有这些东西了， 也都有另外一条、哦、我估这个都很难有得问的了。是检讨中国语文及文化科、 哦、 叫你检讨整个科目啊。 现在不是对了，而家咪啱咯，檢討咯，係啊， 但係唔係你哋檢討咯， 唔知邊個檢 討 咯， 係 啊。嗱呢度咧網上面咧，阿 Shelly 咧幾好笑噶，佢就話咧，佢記得當年 A level 嘅文學考試題目，咁我唔知佢咩年份啦，佢就話A level 嘅文學考試題目咧，其中一條係請你寫一封 email 俾屈原。 啲种系制唔制啊？ 系啦，系啦，咁你谂下点啦？ 你再系咪下世做人唔想再食西瓜、 啊？喂，你咪话我即系呢个系唔系题目嚟嘅？不过系一啲做功课嘅题目咧，就系话咧，请你揾一个咧即系你认识嘅一啲古代人物咧，去帮我做一个 Facebook 啊。 系啊，有好似有啊，你好似都讲过。跟住阿 Ruby 咧，佢就话啦，佢最记得当年中文 oral 咧条题目咧就系话餐厅应否全面禁烟，本来唔难嘅，佢本身就好赞成嘅。佢话但系由于佢前面几个考生个个都话赞成，咁你为咗攞分咧就焗住话 反 对，点、 哎、 知攞到 A 啊！ 恭喜恭喜！ 即系证明一样嘢，有阵时你爬一爬冷咧、 嗯， 即系佢个战略啱嘅，个个都赞成，你都继续赞成，你赢唔到噶嘛。咁然后咧就系、是另一个咧就系、是、阿 Jeffrey 咧，佢就话啦，佢2011年嘅时候咧，胆粗粗自修重考咧 A level 嘅英文 ，oral 嘅题目咧就系关于跨境学童嘅。佢话好彩都合格。佢话咧自己就比较中意语文科，起码咧就佢记唔到啲题目啦。但系咧中英文作文啊、阅读理解咧都系一啲考核嘅即系科目嚟嘅咯，咁样。 系啊， 系啊，所以有好多人，譬如阿 TK 咧就话，如果你讲开背书嗰啲咧，佢话当年咧要背文学嘅《吊古战场文》咧， 呢个 系最难背。 我放弃咗呢个课文啊。 系啊，真系难嘅。 咁阿朱谦虚咧，佢就话零二年会考英文题目咧，就引嚟同志嘅争论咯，咁样。 系啊。 咁所以真系系啊，好多回忆噶。究竟我哋嘅考试曾经经历过点样嘅阶段呢？大家回味一下啦。 团嘅少尊假期结业，旅游业议会根据旅行代理商注册处提供嘅资料，估计约1100名旅客受到影响，涉及金额约120万元。旅游业议会总干事陈章乐儿表示，前日接获注册处的通知，即时撤销至尊假期的注册。据了解，由于受到疫情影响，很多旅行团取消，公司出现财政问题。注册处曾经给予有关的公司时间注资，等限期之前未能够成功注资。陈章乐儿又说，据他了解，大部分至尊假期的旅客都持有印花收据，他们可以申请旅游业赔偿基金，最高可以取回相当于团费九成的赔偿。南韩过去一日新增32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24宗属于社区感染，8宗由境外输入，累积确诊病例11110宗，26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康复。天气方面，与一道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是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及一两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和星期五，初时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62点，跌25点，总成交金额55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5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6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434.8，升4.8；阿里巴�巴209蚊，跌8毫；小米集团12.62，跌4仙。美团点评127.8，升2蚊；中芯国际18.92，跌3.8；中国移动56.25，跌7毫；瑞星科技73.95，升2.9；港交所265.8，升6毫；中国平安78.65，升1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504，瑞士法郎7.992。澳元5.077，加元5.566，新西兰元4.736，欧元8.405，每百元对港元7.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83。日经平均指数报20643点，升209点。港金现价报1616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9.38美元，卖出1750.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鸭脷洲桥道去海怡半岛方向近住深湾轩一带呢就比较挤塞，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车龙就在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宝林北路去坑口方向近住翠林路一段挤塞，龙尾康城花园。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慢公屋一段都是比较挤塞，咁去清水湾方向龙尾就在银线湾道，去西贡方向龙尾排到去红屋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干诺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同埋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系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十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五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三年，袭警最高判刑两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十年。做之前谂一谂，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谂清楚后果。犯法就系犯法，一定要负责。 二台通识六十秒。 唉，我个仔今年毕业啦，好担心佢啊！将来都唔知佢点算。点解你好似一啲都唔担心你个仔咁嘅？ 计划好咪唔使担心咯。 点计划啊？ 系劳工处嘅展翅青见计划啊！计划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人提供免费一条龙服务，可以帮佢哋揾埋工添啊！ 知但系我个仔连佢自己想做乜都唔知，有啲乜嘢兴趣又唔知道，佢哋又点样帮到佢啊？ 唔使怕、啊，计划有社工负责帮学员分析事业方向，同埋会帮佢去解决喺职场上遇到嘅问题噶。 同佢分析完事业方向之后，系咪就帮佢揾到工噶啦？最紧要系揾到工啊嘛！ 展翅青见计划除咗有一系列嘅职前培训课程之外，仲有好多唔同行业嘅在职培训职位空缺，亦都会津贴学员去报读同工作相关嘅培训课程同考试噶。 听落又好似几好、啊，等我都叫我个仔快啲去报名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如果王耀祖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我没有六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唔好成日话我唔够高啦。 哦，咁不如唱呢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佢冇六尺高。 呢只几好、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十二点啊，十二分啦吓，风骚快活人咧，晏啲就会有猜猜我是谁咧，可以呼吁定先啦吓。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留个言，跟住咧留低电话，我哋啊十二点半同你玩游戏。今日我哋玩 数字密码游戏， 系咁系究竟系咩咧？啱啱先讲，佢而家稳定啲资料， 哦， 系咪先？ 不过可以好简单话俾你听咯，譬如今日系520， 系 咁你知啦，因为喺普通话地区咧就会过咗呢个就 Winny 咁样咯， 系啦系啦。 咁所以究竟仲有啲咩数字密码可以喺？呢啲游戏度玩到嘅咧， 正所谓4346024 3062470000。但另外有几个数字咧，我哋电话号码就1872388啦，大家可以打定电话嚟啦。另外几个数字大家都要记住嘅，2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5%啊，因为雷暴警告咧就暂时同我哋 say 咗拜拜啦。 好彩，好彩，好啦，我哋继续做节目。 系啦系啦，咁啊头先 我好肚饿啊，可唔可以唔好讲啲同题目？我唔知点解今日好肚饿。 你惊佢讲啲食有关？ 系啊， 咁你望多啲桂花甜咪制咯。唔系我话滞啫嘛， 系头先个成个袋都有嘢食先啊，但我食晒啦，系啦，我趁住啲交通啊、新闻啊时间就食晒。 系啦系啦，好好，你讲咩讲咩讲咩。 嗱，头先咧阿祖祖咧不停咁讲咗，即系嗰啲97年嘅题目啊，咁我即系今日 指界有啲去到零几年嘅啦， 即系系啦，咁即系都有讲过啦。咁我今日咧即系有两单新闻咧，都系讲紧咧嗰啲嘅关于读书嘅嘢。 系 好， 咁咧原哦抄翻咧，原来咧因为最近有个报章咧就讲紧啦，97年出世嘅嘅年轻人咧，因为而家已经系23岁啦，咁样系咪？咁原来咧佢哋咧即系喺佢哋嘅人生呢个23年里面咧，原来有几件大事，佢哋都因为咧喺呢个社会啊嘅情况之下咧，佢哋毕唔到业嘅，喺97年出世，因为97年出世。 03年 SARS 佢哋嘅 K3 畢業， 我冇咗幼稚園畢業禮， 跟住09年豬流感，小六畢業又冇咗。 你有經驗啦，呢個豬流媽。 啊，係啦，咁但嗰時我仔啲女係讀緊12年即初小啫嘛。 Oh no！ 跟住到14年， 一四年又有咩？ 佔中， 所以佢哋冇咗翻學。 唔係，佢哋就冇咗個中學畢業咯。 畢業禮哦。 系啊，几年激啊！跟住咧，今日睇到一份报章咧，就讲紧其中一个大学生啦。佢讲紧话，旧年佢应该系行毕业礼，因为旧年嘅社会运动同埋咧，即系又话疫情咧，即系话啲大学咧可能跨咗，即系譬如旧年毕业，今年先至会举行礼。佢话今年因为疫情，就好多都系即系可能会取消，或者用一啲好即系 都系由97年嘅嗰个源头开始 的。系啊。 佢哋话 人生四个翻学嘅即系学业嘅毕业礼，佢有一个系咁啦，即系可能有啲年份，大家即系可能争一两年，唔知佢有冇当中就留咗一年，我唔知啦。但系有总之系去到中学毕业嗰啲咧就冇咯，冇咗啲毕业或者延迟咗咯，即系唔顺利嘅，系唔顺利。 真系，如果你咁样计嘅话咧，嗱，我又冇好仔细研究个数字， 系 咪完全衔接咧？ 报章系访问咗啲头呢啲97年出世， 即系我 话 嗰 个衔 接嘅意思咧，系咪话佢系正正常常唔使 repeat？又唔使咩咧， 系 一条龙地都受到阻碍啊！ 系啊， 咁啊真系好大嘅利是。 跟住佢哋话， 真系估唔到有咁嘅衔接噶喎，真系会。 系啊，即系原来都有啲咁嘅数字，即系我哋唔系嗰个年份出世，可能身边有冇啲朋友系咁啊？咁佢就话啦，03猪流感，09唔系03沙士，09猪流感，14占中，跟住19即系旧年啦，社会运动，再加而家嘅疫情咁样啊！佢哋阿哥咪佢点解会咁苦啊？咁。但系即系呢个引子嘅， 系呢个，但我觉得呢个引子好有趣咯，我觉得真 系 好有趣啊。 系啊，即系你我哋听下梗有趣啦，但系对于佢嚟讲，真系第一个毕业礼， 我又觉得系另外一个佢嘅学习咯。因为我真心觉得嘅， 一经历咯，唔系学习咯，即系、就是、一个 学习嚟噶。人生永远就系唔未必一定日日如意噶啦嘛。 但 系 佢避唔到 啊，系 啊。 咁你都要接受，就系人生可以一次又一次都唔如意噶。 有 咪早啲成熟啲咯。佢都冇试过经历毕业礼，可能唔会觉得好大损失咧，系咪？ 即系咁起码佢都想完成噶，希望都有一次。 咁佢都完成到嘅个学业， 佢冇咗毕业礼，即系话，其实我觉得应该话有某一啲人生呢，原来佢係会注定呢就係咁曲折㗎。 係。 你諗下佢呢个年份就避唔开。 嗰年有 6万几 个 BB 出世嘅。係呀。 咁其实啦，如果你咁样计嘅话呢，嗰陣时有好多㗎嘛，咩龙年效应嗰啲呢，都会话你生多啲，你可能话我真係唔抵，我一出世呢就要争床位，就要争奶粉，因为人特别多嘅。 跟住要考小学啊、幼稚园啊，又要同人哋呢，即係报名表都要排长啲龙。 因为呢，我呢个虽然系你嘅引子呢，容许我哋发挥多两句。呢个呢就劲似呢好多人呢嗰、那个口头禅就话，唉，脚头唔好。点解脚头唔好啊？嗱，你含住金锁匙就梗系脚头好啦。 鬼唔想个六同系李嘉诚咩？ 系啦，嗱，你都好啊，咩战后婴儿潮出世啊，嗰阵时点点点，跟住就话咧，香港地遍地黄金。唉，我哋呢啲啊惨啦，老豆，我啊而家几时出世啊？你哋个人仲喺度，咁啊开始就会觉得咧，某一个年份，可能譬如你话97之后出世嘅，佢就会觉得所有机会都冇晒啦。咁但系咧，你97再细分咧，有啲人就会话：喂，你都好啊！你2000年之前可能就已经读晒书、毕晒业咧。喂，我2000年之后嗰啲咧，可能又再遭遇更多嘅坎坷啦。咁样每一个年份都会，即 系 总系你都会有啲古仔讲 嘅。但系佢呢个真系好， 佢呢个就好 特别咯，因为真系喺佢嘅读书生涯里面， 佢去多啲佢自己。 佢呢个系历史活化石嚟噶，真系噶。以后咧，即系你话佢再 得啊， 系啊，全部呢个叫咩？三 T 中晒，三 T 中晒 真 系。OK， 好，继续。 啊，即系啦，因为我睇咗啲我先至，跟住又睇到啊，其实原来唔系间间学校咧都冇毕业礼嘅。 哦，有例外噶。 又唔系，即系咁，你世界各地有唔同嘅人，即系地方都有可能有举行噶嘛。咁 今年嗰啲未必都仲未博取，系咪一定会 cancel 嘅系嘛？我嗰日同阿诺诺倾，佢都话毕业礼啊，又或者佢哋嗰个谢师宴啊，嗰啲都仲有机会嘅。 哦， 真系要再留意住睇住，即系疫情嘅情况。 忘 记 咗 谢师 宴 啦， 你谂下呢个情况，啲人都唔记得咗谢师宴咁。 系啊， 系噶，咁毕业旅行咧，系咪先系去咗？ 跟住咧， 咁咧，我即 就是昨天看到呢一單呢在美國的美國都是疫情咁嚴重，但是是不是間間學校都有哎畢業你不好行住啦，或者吞遲或者取消資助，不是的。咁你有冇諗過有一個別開生面嘅畢業禮，唔喺學校舉行？ 即係 zoom 住咁樣、啊。 都唔係 zoom 住，亦都 上次就講過啦。日本嗰個就係拎住張相咧，即係我哋話翻俾人聽。 總之佢嘅畢業禮唔係有嗰啲叫電子機械人做嗰個，係 真人 嘅， 真人嘅， 真人嘅可以同父母嘅，亦都唔喺學校做呢個畢業禮嘅。 哦，咁啊，即係可能喺個大草場上面。 好 大馬場度啦，咁多馬場，而家好多其他外國嗰啲地方咧都唔俾跑馬啊嘛，咁啊馬場咁大，咁咪可以容納到好多人咯。 外國興唔興跑馬噶？ 外國都興。 我哋而家講緊係美國， 美國都有跑馬㗎。係 啊， 咁啊喺呢個亞利桑那州嗰度，咁呢啲間大學咧，哦竟然咁啊，講大學啊，竟然咁樣喎。佢啊同咗一間咧，即係一個賽車場。 哦，正喎。 合作。 系 哇 F1 咁样，直情去嗰度。咁咪每日我每人坐喺架车度，然后咧就会一路俾你轰轰轰。譬如而家咧杜王要咗嚟攞毕业证书咧，佢就话诶即刻入咗个 D 波先轰，跟住就去到面前，然后咧冲过嗰、那个看台，揈嗰个旗就代表你毕业啦，卜嗰个头咁样啦。 哎呀，好搞错啊！我本来我创作咗，我谂起咧就呢个嘅Formula， 唔系啊，嗰啲女郎啊揸住个牌出嚟嗰啲咧，我谂到呢一啲啦，即系可能嗰啲 男生噶嘛， 唔系啊，同埋其中一个另外一个特色就系佢哋揸呢啲 Formula One 嘅话咧，一定要戴头盔噶嘛， 系咯系咯， 每人一个 四方帽，四方帽，全部戴四方帽头盔， 喂，犀利啊！佢哋咧呢间大学咧，佢系谂住咧即系俾一个即系既然今年都即系好似好特别咁啦，俾啲毕业生咧。有一个难忘的毕业典礼咧，佢就系同一个叫做赛车场啊，佢合作咗。咁跟住你知道外国嗰啲好早可以有车牌啦，尤其是大学生啦、啊，已经可能有车有剩噶嘛。 十六岁有啲地方 系啦，咁佢毕咗业嚟，佢都成二十 岁 啦， 系系系。 咁佢就话啦 ，Welcome， 我哋今日嘅毕业典礼，大家可以揸住你架车，同埋你哋嗰啲家长 揸、哦、自己嗰架车， 揸自己 嘅车 落、 okay, okay、 喺嗰条跑道嗰度。 哇！咁开篷车系咪唔俾啊？伸翻个头入去，伸翻个头入去咁样。 就系俾你开篷车，因为你可以个考生企喺个开篷车个顶嗰上面。 然后就挥手哦，咁一样可以俾亲朋观礼， 我劲想去到啊！你谂下，你成世你都未必可以去到嗰啲 Formula One 嗰啲咁样嘅车场， 嗰啲叫做咩落 track 啊嘛，佢哋叫做哇正啊！ 佢哋成日俾埋一张咧，佢哋车场里面卡咧写埋你嗰个人，即系个毕业生个名啊！ 我系女啊，我就死都着嗰啲女士咧，着嗰啲 bikini 啊，好似嗰啲举牌嗰啲女郎咧，好靓噶嘛！ 唔系，我会夹钱咧，要求学校请嗰啲 racing queen 咯， 系 一定要有一两个喺度咧，正啊！ 咁跟住咧，佢又 有五秒、四秒、 三、二、一， 佢就飞个旗啦， 系啦 ，go！ 佢话咧真系啊，去到终点位咧，终点位嘅时候咧，就欢迎嗰批啦，曾志豪，你 系 六 B 班嘅曾志豪，举牌，跟住啦，你已经咧完成咗呢一届， 我要冲线啦，真系 呢一届毕业啦，即系已经系成功咗啦，冲线啦，去终点啦，咁样。 我觉得仲要加埋中间入嗰啲咩补给站咧，系咪叫入 pit 咁样嗰啲咧？ 入 pit 系啦，入 pit， 哇，先十秒内要搞掂，可能喺里边咧即刻咧就帮你戴帽，帮你摁埋个啤啤红，系啊，港女至爱咁样攬埋就翻， 出 翻冲咁样，哇，咁啊～正 喎、啊，好正！佢哋嘅课程 amazing 啊！ 我想话呢间学校系咪 咧？对唔住，呢个系高中，即系中学毕业嘅，唔系大学毕业嘅。 哦，中学毕业都玩到咁劲啊！ 你谂下，肯定间学校好有钱啦、啊。如果唔系，点会做到呢啲嘢嘅啫？ 可能佢有慈善嗰啲，唔知咩优惠嗰啲咧。 佢又唔系慈善，点解会有慈善优惠啊，大佬？ 我去咪迟咯。 系啊，咁又系嘅。但我有一样嘢，我真系要赞嘅。我想赞下谂到呢条桥嗰个人嗰个创意啊！ 几 好。如果佢系做学校嘅话咧， 学校肯。咁样做先嘛，你建議 其 实 学校谂嘅啫，唔系边一个谂啫。 唔系我知啊， 学生谂咩？唔 系所以就学校愿意花心思落去咯。 因为学校佢有呢一种嘅创意，而学校就系提供创意嘅地方。 系啊， 有时你都会见到好多嘅教育制度好闷噶嘛，唔鼓励你哋谂嘢噶嘛。但佢哋就自己做咗一个好嘅例子，话俾你哋知，真系可以谂噶，咁都得 啊！哇，佢哋真系几高兴，几开心啊！即系。一世难忘。 其实如果阿祖嘅话咧，你应该系谂嗰条桥咧，就真系去马场咯。 系嘛？ 用翻佢嗰佢嘅最爱，仲要大家咧，还可以骑只马，哇！一齐慢慢冲个终点。 你拉头马啦，拉住 训练啫嘛。香港嗰啲咩双鱼河嗰啲，成日都你俾几百蚊咧，都上一堂咧，你可以轻轻只马都向前行几步噶嘛。 唔同嘅， 唔系唔系，习式训练咗，然后俾你落赛场 嘅。你揾咗一只好后生嗰啲咧，佢未必会咁容易受控噶嘛。 然后就喺赛场上面，哇！慢慢喺个闸度一出嚟就慢慢踱步， 同埋咧。你讲紧咧，即系你咪话即系唔想咁多人嘅，其实啲车一架架车自家一家四口都 独立包装喺里边啦，系啊，呢、這个几好，呢、這个几好， 我都中意呢个， 呢、這个学校正嘅真系，不一样嘅咩？又扮跑车啊你？ 唔系我扮死气候， 我都想讲系死气候啊。 个跑车系冇咁大条件噶。 电话号码1872388，猜猜我是谁啊？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静。始终相信恶梦会遇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久不复，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可恶。 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信此功夫，淡静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多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吓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 是姜涛姜 B 蒙着嘴啊，蒙着嘴啊，原来蒙着嘴说爱你，咁点讲咧？即系而家咯，我哋 cover 咗，我哋有个孖喺度就蒙着个嘴，然后就话爱你爱你爱你咁样。 因为今日系520系咪啊？ 系啊，520啊，嗱我哋再呼吁啦。 系电话号码1872388，猜猜我是谁啊？今日我哋讲就系咧 数字嘅密码， 数字密码究竟我哋讲嘅密码究竟系代表咩咧？ 系啦，嗱，因为咧，譬如520咧，大家都玩咗好多年嘅啦，就知道系代表普通话一个谐音咧，就系胡阿莲和艾尼咁样。 系啦，咁啊，香港嘅朋友都会用噶啦。 系啦，有好多都有嘅，譬如话1314咯，1314咯， 就一生一世啦。 一生一世啦，咁我哋以前 9314 系啊，9413都得， 9413先啦，系啦， 5354都有。 5354咁啊，代表5354啦。咁我哋香港嗰阵时都有噶，记唔记得最经典嗰个咧？ 4670。 9394系啊，呢个 咩咧？好耐真都会出现噶。如果你都想答答我哋嘅问题，得到我哋嘅纪念品嘅话咧，欢迎你打1872388俾我哋啊。 系啊，嗱，咁你横掂都系你讲下呢个520咧。咁喺好多譬如话大陆同埋台湾咧，佢哋都有好多咧促销活动啊。 其实而家香港都多咗啦， 系咪都多咗啦？ 多咗，因为但系好嗰边去谂咧，就啲铺头多咗生意做咯。好嘅话，啲男人就会使多咗钱咯。 哦，唔系佢做得促销应该平咗噶系嘛？ 唔系，但系你本身 身唔使无端端520买插花噶嘛， 咁 几百蚊咪无 端端 钱 多 咗 一 样 嘢出嚟， 仲要唔止520噶，佢又四。条一咁样一一一一咧，又 即系开始啦，已经 一生一世又唔知系啲乜鬼嘢嗰啲，又系光棍节啦，咁系咪？ 之前啊嘛， 又变咗咧一个商机嚟嘅。 系啊，嗱，520今日咧，我见到新闻最劲咧，就系话罗志祥咧就写咗篇7000字嘅长文，就向阿周清扬咧就道歉 咁 样。冇即系 特登叫拣个咁啊咁浪漫地， 佢头先一起降，我即刻接唔到佢。 系咯， 佢一大波出嚟，咁啊点啊？ 系啊， 咁啊点啊？咁啊冇。 你 拣 个咁啊520又如何啊？ 咁即系冇呢啲在乎即系沟通与关怀。 7000字又如何啊？ 咁定系你宁愿佢唔讲啊？ 唔讲咪唔讲咯。 系咩？佢同你道歉而家。 道歉又 唔系啊？人哋唔系同你道歉关你事噶。系啊，讲到好似你系其中一个 佢 当事人咁啊！即系大佬就系 佢犯错定系我新英上身啊？ 咁啊，小豬即係嗰個 taste 原來咁大， 特別 嘅， 係啦， 咁闊嘅真係有。 唔係啊，呢啲都好值得討論㗎。究竟如果佢都向你認錯嘅，咁應該係唔係可以？ 點知你啲字裡面有冇參透下？喂，阿 A 啊， 問得 拉 講 嘅，唔係阿 A 又幫我手啊 ，B 又幫我手咁樣啊？ 哦，明白明白，即係仲寧願佢唔講好過啦。 啊，我唔知。 寧願佢唔講好過。 你頭先好有意見嘅喎，你而家話唔知。 唔係我，咁我想問下你啦。其實我本來想話咧，520嘅促銷裏邊咧，台湾佢哋有一种咧，系你只要够胆对住个店员大嗌一声和 Annie， 佢就会有折俾你嘅。 我零冇底线啊，一定嚟到 冇底线， 就戴住口罩都所 谓 啫。 你讲到一口气，你讲几多个520有几多折，我都搏一搏啊！ 我 错 啦，我对住呢两个假嘅丧心病狂啊！真系， 我 都发晒狂，发晒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将会成立由他督导的专责小组，跟进监警会报告的52项建议。小组下星期召开首次会议，保安局和警方会派代表出席，研究建议的方向和优次，相信部分建议可以较早落实，会定期向行政长官报告进度。李家超提到，社会对监警会的报告持不同意见和批评，部分意见偏颇和不公道，重申监警会用10个月审视资料之后写出的报告是公开和以事实为基础作事实描述，既批评警方亦都列出暴徒的暴行。他呼吁市民全面阅读报告内容，否则容易被误导。李家超认为有意见指报告没有向警方问责，因此不可信是误导，指出警方会审视每个投诉，按证据和事实处理，而监警会报告是事实的陈述，将两者的目的混为一谈是误导。国际学校等私立学校今日开始可因应疫情发展率先复课，位于大埔的麦尔文国际学校今日复课，学生早上进入校园时要逐一清洁消毒双手，并且量度体温，教师和学生都有佩戴口罩。创校校长李乐斌表示，体温过高的学生会被安排到另一间房等候再量体温，若果依然有发烧，家长就需要到学校接子女回家。他又说，学校只是上半日堂，不设午膳时间，课室座位之间也都保持1至1.5米的距离，提醒学生勤洗手，以及在校内设置消毒清洁装置，减低感染新型肺炎风险。家长陈女士说，不太担心子女在学校受到感染，又说小朋友渴望回学校，为了减少感染风险，会携带消毒搓手液等的物品回校。南韩过一日新增32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24宗属于社区感染，8宗由境外输入，累积确诊病例11110宗，26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康复。南韩在今日起分阶段复课，高三学生首先复课。韩联社报道，虽然首尔、梨泰院夜店爆发疫情，但夜店顾客中的学生和教职员等合共57人，对病毒检测都呈阴性。 教育部认为近期疫情能够防控，但就继续叫停学校晚上的自修课和补课。部分地区学生和家长也都有权选择是否回校上课。加拿大和美国同意再延长关闭两国边境30日到6月21日，禁止非必要的旅行，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大流行。两国在3月18日宣布关闭边境，4月的时候延长过一次。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形容再次延长关闭边境非常重要，目的是确保两国人民的安全，又说国内很多地区领袖都支持政府的决定，当局会继续留意全球其他地区以及周边的情况。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及一两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初时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64点，跌23点，总成交金额56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5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6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35元，升5元；阿里巴巴209.6，跌2毫；小米集团12.62，跌4仙。美团点评128元，升2.2；中芯国际18.9，跌4毫；中国移动56.25，跌7毫；瑞星科技43.95，升2.9；港交所266.2，升1元；中国平安78.6，升5仙；平安好医生101.1，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82，瑞士法郎0.97，加元1.392，人民币7.105，英镑对美元1.226，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5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20,682点，升248点。港金现价报16,160元，升1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47.61美元，賣出1,749.9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快樂。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龙虎榜伴奏精选， 两种颜色，两种情绪，但是有同一画面。 若成长逼我何讲再见，只怕鞠躬那日先再见。当我好想豁然去眼前，无人陪伴身边。若然相识再难得再见，可会抛低顾忌不要脸。至于需要回顾昨天，曾是重拾新鲜。 R and K 呢一首歌名中的红白，就是我哋中国人讲紧嘅红白意思。两样嘢嘅共通点系咩呢？就是都会令朋友聚首一堂嘅。想带出嘅系人生无常，唔好等红白之时先至相见。 会一番真挚那样得意。 Super Robin and Candy 蓝奕邦、高佬王填词蓝奕邦。标监制蓝奕邦加上高佬王，上榜三个星期，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六位。Robin and Candy 红白，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Money， 曾 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啦好啦，我哋今日要玩下呢一个咧，数字嘅谐音问题， 系 啦，系有啲难度嘅，因为咧，我哋好努力咧去揾咧网上面呢啲数字谐音咧， 其实好多 比较多就唔系，但系比较多咧都唔系广东话， 都系同， 都系同即系普通话，你话国语嘅普通话就比较多啲嘅，咁所以嗱，我哋都唔紧要啦，我哋到时咧俾啲所谓 multiple choice 大家选择题啦， 同埋大家咧发挥下你嘅想象力啊，我哋玩个游戏啫，都系嗰句啦，纪念品。就点都送俾你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今日我哋就试下玩下啦，系咪 ？OK， 好嗱，电话旁边我哋有第一位听众啦，你系边个 ？Louisa， 你好，喂，好似你喺海外打过嚟噶，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喺墨尔本打过嚟。 哎，墨尔本你好啊，几点嚟噶？ 你真系好中意玩我哋游戏。 系啊， 唔系，我系真系好中意听，但我未玩过你哋嘅游戏。 多谢， 咁就好啦， 你试下。喂，咁啊，墨尔本嗰边嘅情况啊，疫情啊，是怎样啊？系咪好啲啊？我见到你哋又好似嚟紧可以同新西兰你哋互相去旅行咁样，系咪啊？ 系啊，你开始系level one， 即系话可以邀请唔知四個定五個人去你屋企，咁但係我哋嘅餐廳咧，全部都係之前係唔開放俾人堂食嘅，咁可以 即刻外賣。 但係咧就嚟就可以係啦，但係就嚟就可以係十個人啦。咁到 level two 咧就可以二十個人。咁希望疫情一路過去咧，咁就可以回復翻正常。咁仲有啲小朋友，我哋下個禮拜佢哋反而同香港係相反嘅，我哋係Kindle 啊，K3 啦，同埋中學最後最高嗰兩班開始翻學先嘅， 即係 係相反咯，同香港。 OK， 但點都好啦，聽到你哋啊越嚟越好嘅話，希望大家都會越嚟越好啦，亦都多謝你一直支持我哋啦 ，Louisa。 係啊，好啦，咁我哋試下玩遊戲咯，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 嗱，呢個咧就係四個數目字嘅啫，佢咧你記住咯，就係7382。 究竟7382好似个密码咁样，有你大厦到门口咁样，7382呢一个密码代表住一个乜嘢嘅意思呢？ 你放心，我会俾几个 tips 咧。首先第一咧，各位听众都系玩嘅，7382要用普通话读嘅，呢个第一啦，第一啦。第二，佢系一个闹人嘅说话嚟嘅。即系唔系粗口嚟嘅，但系闹人系贬义嘅。 即系你真系7382啊！ 冇错啦，冇错啦，系一种闹人嘅意思嚟嘅，所以唔系赞美嘅咁样。系啦， 7382 系啦， 7382 好系啦，好啦，嗱，第一个第一个 tips 就系佢闹人啦。第二个字系会点样用咧？譬如我哋就会同人哋咁样讲噶，哦。你见佢咁大隻你就走开咗。哦呢、這个咁淋嘅你就走埋嚟闹佢。喂、你真係7382呀、你。 嗱我想问 你。你諗到呀、你。 唔係我未諗到。因为呢唔好意思，因为我都喺网上面呢佢哋都有讲1234567890呢啲字呢係有啲咩代表嘅。可唔可以俾少啲个 tips 俾佢呀，即係譬如七。我见到呢代表係有个请啦、起啦同埋戏嘅。啱唔啱啊？ 唔啱，因为点解咧？其实如果一阵间要解释咧，其实大部分咧，佢哋话用头先个方向创作嗰种嘅谐音咧，其实都唔啱音嘅， 系 好多系夹硬嚟嘅。呢个咧，反而我话俾你听系边度嚟嘅？马来西亚嘅，因为马来西亚佢哋都讲华语咧。 7382 系啦，但 有少少唔正。 嗱，你再谂下头先我比喻，即系可能咧，我见到黄耀祖咧细细粒咧，个人又林善咧，我就闹鬼佢，你啊唔让座，跟住佢就喂。桂花田都唔让咗啦，咁佢咁大份，我梗系唔敢走埋揾佢啦。 呢啲语句我哋 平时都会讲嘅，你就会话搞错啊！你咁咪即系话7382咯？ 戏咩咧？ 戏系啱咗第一个字嘅。 戏 线 冇错。 因为咧真系好啱音噶，痴山八二，佢就话怕二， 唔系好夹喎。 唔系，都算啊，七三啦，即系痴山， 系啊， 咁即系欺善啦。咁佢怕恶咧，即系怕二，咁佢就八二，有少少似噶佢呢个， 呢个都似， 呢个都 OK 噶，系啦。 你个例子俾得几好， 系啊，就系黄耀祖同桂花田嘅分别啦，咁样就系啦。呢个就系七三八二，即系欺善怕恶啊。 我话嘅，就算你住得咁远，我哋都住咗会将纪念品送到去。我俾你啊，好唔好啊？ 我有个少少要求啊， 系咩啊？ 今日系我先生佢生日嘅，平时咧如果唔系疫情咧，佢会过咗嚟同啲孙一齐嘅。但系因为咧飞机都冇啦，就即系所以咧，佢就喺香港留守。咁就仲有我妈咧，啱啱系上个礼拜生日嘅。咁我顺便祝我妈91岁佢生日快乐。 好啊！ 全部希望我哋身体健康啦，同埋希望全世界嘅疫情都快啲过去，啲人可以回复正常。 好啊， 好 啊！我哋都希望你同你老公可以快啲又见翻面啊 ，Louisa。 好啦，多谢你， 拜 拜，拜拜，哇，都几好玩啊，玩呢个游戏。嗱，我哋继续嚟咯，好，下一位听众你系边个 ？Hello，Apple 啊 ，Hello， 你好，系啊 ，Apple 你好啊，喂，呢啲数字又， 你好， 系啊，阿祖啊，田喺度 咧，田好，阿祖又好， 系啊， 你好， 你中唔中意玩呢啲数字谐音噶？ 我希望估中啦， 系咯，譬如你比平时喺 WhatsApp， 你会唔会打886噶咁样？ 唔会噶， 但你都知咩意思噶嘛？嗬， 就话八八六， 唔知啊，就系 我八八六，你都唔知啊？咦，会唔会呢条已经可以问佢啦？ 咁我哋问你啊， 八 八六 系咩意思啊？ 薛凯琪都有歌唱啦，八八六咯， 系咯， 吓， 咁呢条我益你啊，就八八六啦，八八六啦， 你系唔知喎 ？Apple 你好细个嘅，系啊，系啊， 八八六 系即系咩意思咧？ 八八六系 点解？喂， 呢个好易喎，呢个相对呢个真系劲易喎，呢个。吓呢、這个 呢、這个 谐音 大年纪啦，我唔识呢个。 哦 ，OK， 好啊 ，OK， 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譬如当我哋咁啊，我哋风骚快活人咧，就几时会讲八八六咧，就会喺12:59:55嘅时候就会同大家讲呢句啦。 哦，拜拜， 系 仲有个六咧， 系啦，拜拜咩啊？ 仲有个六咧， 我哋要文字啲嘅，系啦，系书面语，拜拜， 拜拜了， 六。 系啦， 六 八八六，拜拜 咩啊？ 拜拜走， 拜拜 六六六啊六， 妹妹你坐船头，六 系咩啊？ 拜拜， 头先都讲咗啦，我哋用翻中文讲个音啊，用翻中文讲个音。 拜拜 了了了了， 拜拜流， 拜拜了。 唔系啊，你用中文去拼翻个音就得噶啦，唔使将佢译噶。即系个撩，就个中文嘅音 撩，即系走咯。 唔系啊， 我明我明我明，系啦， 唔系唔啱啊，用嗰个音 咁我 哋 俾你拣 啦， 系啦， 拜拜咯， 拜拜了， 拜拜咯，拜拜咯， 拜拜咯，唔系听埋先， 拜拜咯都好啦。 其实我觉得咧，拜拜六咧，有阵时我哋用嗰句话咧，系啊，拜拜咯， 拜拜 咯， 其 实 都 OK 啦，真系 讲拜拜嘅意思，系啊，拜拜了又得啊，你话拜拜咯，拜拜嘅， 拜拜了， 系啊， 好嘢。 我哋系 Apple， 我哋呢个520系成功，多谢你 Apple， 好唔好啊？我哋而家同你讲一次咯，一二三，拜 拜 咯，拜 拜 咯 ，Thank you， 拜 拜。 哦，几好、啊，原来呢一个都系即系证明咧，如果佢冇玩呢啲数字游戏咧，的确佢见到话，即系其实讲咩啊？八八六系咩意思？ 其实我自己都唔敏感嘅，即系对于呢啲，我最敏感都系仲系自己读紧书嗰阵时，就系46709394咯。 系啊系啊，到而家都仲系咁样嘅， 46709394， 到而家都仲系咁样嘅，真系好 再咁嘅真系。 系啊，再听多个听众先。Hello， 你边个 ？Hello， 杨生。 啊，早晨啊，曾志豪啊，系啊，祖哥系， 系早晨，早晨， 仲有 田 妹啊， 田 妹啊， 杨生你好，早晨， 杨生有冇信心啊？头先听到八八六，你识唔识？ 有 信心就好啦。嗱，呢个咧难少少嘅，因为咧佢唔单止有数目字。佢有埋呢一个咧加减乘除嘅符号嘅， 吓 好劲噶！ 咁、 這個、 我哋大家一齐攞支笔出嚟抄低佢啊！ 好啦，嗱，你记住咯，佢系咁写嘅：145乘154， 吓 同国语有关嘅系嘛？ 系 ，OK， 145乘154 除， 仲要除啊？ 系啦，就算啦，就算啦。 除就算啦，三个中文字。 唔系，除完就冇啦。 哦 okay、 后面佢本来仲有嘅，但唔使咁复杂嘅。145乘154除， OK， 成同埋除咧就系一个符号嚟嘅，并唔系一个中文字。 系啦，嗱，我俾埋个前提你啊，通常系点用嘅咧？佢个古仔咧就系话，两公婆嗌交，老婆咧临劈炮离开屋企之前咧，就为佢老公咧写咗呢张字条，就写住145乘154除，跟住就走咗啦。跟住佢老公谂咗好耐，吓阿老婆，原来你咁样嚟闹我啊，咁样佢话你话我闹得你啱唔啱啊？佢话咁又系嘅， 哦，即系闹人嘅说话嚟， 闹佢嘅系啦。 一四系咪即系一世咧都？ 又唔系， 又唔系 闹嘅，系闹嘅。嗱，通常系闹佢咩咧？就系话佢游手好闲，搵唔到嘢做。出代同啲同學聚會嘅時候咧，抬唔起頭，人哋個個都名成利就，你望下你自己啊，揾樣好嘢都講唔到噶。 一事有冇關係啊？ 有， 好， 俾阿楊生定邊個？楊生，阿祖俾咗個超勁嘅 tips 你啦，同一事啊有關係嘅。 我想問咧，因為我識咗心機，可唔可以再大聲重複過先嗰個係咪一四五四除啊？ 唔係嗱，聽多次啊，好一四五乘一五四除，乘同埋除咧就係符號嚟嘅。我講多次啊，一四五乘一五四除，阿祖俾咗你嘅 tips 咧，一開始係一是呢兩個中文字有關 嘅。你聽唔聽到頭先我嗰個情景咧？係個老婆鬧個老公嘅，你聽到個？ 聽到， 係啦，冇錯。 我再重複係咪一四五四乘一除啊？ 唔係。一四五三个数目字嚟嘅，一四五，然后一个乘嗰个符号，然后就一五四一个除呢个符号，就咁样嘅啫。 哦，一四五数目字，跟住乘，跟住又一五四 四除 四除， 系啦。咁啊，早个 tips 系啱嘅，就 系 一四嘅 乜， 系啦， 系啦。 因为我本身喺台湾读咗四年大学，咁我国语都 OK。 咁我问你用普通话读一次就好好噶啦。 啊。衣食无尘，衣无丝除。 系啦， 咁 啊，咁啊啱啦，你完全中啦，你将佢变成嗰、那个即系中文字啦。 一是咩？ 衣食无尘， 衣食无尘，一死五成，衣无丝除。 已经好接近啦，你其实已经九成九噶啦。 其实你只要读嗰几个字，连我啲国语咁差，我都听得明啊。 系咯。 因為我書人，我本身讀書人，我唔中意鬧人啊，先啊！ 我唔怕呢幾個字咧，唔算鬧人嘅。嗱，一四五成，我會諗起一事無成。咁你嗰四個字就由你講埋佢啦，好冇？一事無成，跟住係咩啊？ 衣食无尘，衣无丝除。哦，一四一一四一无事处，最后嗰个一四一无事处系。 系啦，冇错，系啦，个老婆系闹个老公，你一事无成，即系衣食无尘，一无事处，衣无丝除， 衣无丝除，对， 系啦， 好嘅，我觉得呢个几好啊，呢个几好啊， 多谢你啊，杨生，真系， 多谢晒， 紧张得滞，系啊，所以 佢好认真啊， 多谢你杨生， 杨生讲国语好好听啊， 佢读四年啦， 系啊，同埋读书人佢就一定要 好认真， 唔算闹人嘅，我哋叫批评啫， 系啊，同埋咧，就算读咗咧喺香港读九年免费教育咧，读英文都唔代表好听噶， 系啊系啊， 系咪？一定嘅所有嘢都需要。 好啦，多谢你杨生 ，thank you， 拜拜。 是刺痛，炽热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愿望，望极未曾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挥不走，躯体沾满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战斗。力站在最后，如出走，身处死角逃不走，走遍低处无出口，只有这伤口。和身边每对苦旧齐出手，早个公细路。 面不需精美刺绣，就是心血淘尽得断梁绝后，同日立在最后。 无力感啊，可能你面对呢啲数目字咧，都会有啲无力感。不过唔紧要，我哋会帮你嘅。电话旁边又有一位海外嘅听众咯， 嚟自加拿大嘅你啊，你好 ，Hello Mandy， Hello， 你哋好， 你好啊， 你好啊，加拿大，系啊 ，Mandy， 你而家几点？ 你好唔好啊？系啊，加拿大几点啊？而家？ 而家夜晚 啊十一点，准备 差唔多一对钟嗰啲， 系啊系啊，我又要出条题目嚟考你咯。 啊，好啊， 好啊， 试下啦。 系啊，嗱，今次咧就我又全部都闹人噶嗰啲。 啊，好啊，啱啊， 人衰咧， 我哋学下嘢啊嘛， 系 啊，系啊，系啊，佢咧又系一个数目题嚟嘅，系咁样嘅，八十七，吓加八十七， 吓 等于一百七十四， 吓 系啦， 呢个系咩意思咧？ 系啦。 八十七加八十七等于一百七十四。 其实咧，佢都系一句闹人嚟嘅。 好，我试下用我嘅国语读。 系咪系国语嚟噶？ 系啊，都系国语啫。我哋都话咧，今日呢个游戏有嗰啲难度咧，就系、是、大部分嘅谐音咧都系嚟自普通话啊国语咁样嘅。 哦，我知点解。 系啊，我你讲嚟听。 你试下先 ，Mandy。 白痴加白痴等于一齐死。 八十八七加八七等于一七四， 就 即 系一齐死。 系啊，你讲得好啱啊！ 你会突然之间开始 好犀利，你即刻弹出嚟喎， 又担心变到估到嘅， 系咯。 唔系你哋要谂啲蛊惑噶嘛，咪谂啲。 哎呀，你真系果然系我哋 fans 真系。 但我冇谂过系即系诶咁样等于一七四。 系啊，一七四咯。系啦， 后边就唔系好合，好协调，不过。冇得揀， 啲黐線係啦， 都 OK 嘅，啲黐線係啦，即係高低音有啲唔同嘅，但係都 get 到嘅，真係。哎呀，你睇你臨瞓前幾醒？ 咪係咯， 係咪？ 係啊，仲我冇咁早瞓啊， 我仲冇咁早瞓添。 而家都係居即 係居隔離 關係，我哋都係 stay at home， 即係放 home 啦。有啲朋友我就直情唔使啦， OK， 可以夜少少瞓啦。 係係，咁啊好啦，咁我哋都希望你嗰度就平平安安啦，快啲。 夜瞓都唔紧要，啱啱好时间听完我哋节目去瞓觉，咁咪啱咯。 好嘛， 听瞓唔到啊，可能要先 瞓 下。 系啊，好叻啊，你呢个真系完全 tips 都唔使点俾啫。 真系日日即系都有回听翻你哋节目，好有啲资讯啊，即系好每日都有啲资讯好 update， 所以我都好多时都听。 多谢 系啊 ，OK， 好啦 ，Mandy， 多谢你，拜拜。 Okay, 哇，好劲啊，呢、這个真系 一击即中嘅 Mandy 系啊，一击即中。OK， 好，我哋听最尾一听众啦。Hello， 周小姐。 系啊，你好。 你好啊， Hello, 周小姐。 好开心啊你，我哋听到你把声都好开心、啊。 周志豪对住周小姐。 我都系啊。 你就唔好搵啲闹人嘢咯，周志豪。 唔系啊，哎呀，不过正话咧，听嗰、那个问题咧，好难啊。 系啊。 所以而家我好紧张，个手都震埋。 哎呀， 唔使手震。 系啊系啊系啊。 或者你搵个咧简单啲嘅，等周小姐唔 好 咁惊。 我简单啲俾你啦。 系。 好，多谢。 就将头先闹人嗰条题目嘅尾段讲俾你听啦。 好啊。 嗱就咁样嘅， 系好， 一加一， 一加一， 但系唔系，冷静啲，冷静啲， 冷静啲，一加一， 系啦，嗱你要加个括弧嘅，因为咁样会容易啲分开嘅括弧啦，里边就写住一加一， 嗯， 然后咧括弧出边咧就写住八十呢两个数目字 ，OK， 八十， 开括弧一。 加 一三括弧八 十，系啦， 系啦， 一个八字一个零字，又系闹人嘅， 二加二八零。 我俾个 tips 你，今次咧同今次系同读音冇关嘅，今次唔系应该讲，今次系同读音加字嗰、那个数目字嘅摆位咧系有关嘅， 数目 系二合一嘅。即系咧，佢既有咧谐音嘅玩法，但系亦都有咧将嗰个数目字打横体同埋打唔系横体咧，就会见好劲啊！你好劲啊！点解咁犀利嘅？ 开括入边有一加一， 因为打到佢 似横体啊！ 犀利喎！你即刻搞掂咗，呢个真心劲。 系 呢个我以为好难噶嘛，系我以为呢个好难噶。 你讲咗打直去睇咧，就会帮到手啦。 系啊， 我以为我系第一次打嚟咧，同埋系我个儿生仔鼓励我打嚟噶。 哎呀，所以做得好啊！ 因为我个儿生仔系你哋嘅忠实听众 啊， 即系你 系 佢姨姨系嘛？ 系 咯。咁而家我话俾你听，姨姨几劲嗱，你一击即中打中，仲要一鼓即中。 叫做 Daniel 啊 ，Daniel 佢话好中意听你哋个节目咧，而家停播期间咧，佢日日。听噶， 哎呀！但呢一集就叫佢唔好听啦，因为全部都闹人嗰啲，真系唔好意思，真系，哎呀！ 讲数字啫， 哎呀，虽然都系数目字文字比较多 啲，但系唔系叫你攞嚟闹人嘛，袋咗落袋都有用嘅，人哋闹你你知啊嘛，系咪先？ 因为 Daniel 听日同我哋停课不停学，打电话嚟同我一齐玩咯。 系啊，好啊！ 其实我今日都有叫佢打嚟，不过佢唔敢打嚟啊。 唔使惊啫，我又唔系星星王，唔使惊噶。 系啊，其实咧，我哋仲要多谢网上面有位听众咧，佢俾咗个 number 咧，就系61511707咧，佢话估一个英文名。 OK， 系啦，我觉得可以咧，等大家倒一倒胃口，听日再开股。 我哋停课不停学嗰阵时又可以同大家玩 多谢晒你电话，多谢晒咁多位， 拜拜， 再见咯， 拜拜， 拜拜六啦， 拜拜六， 好。